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00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34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12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5.2，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73.7，升4毫；美团148.3，升2.8；盈富基金20.94，升6仙。友邦保險71.6，啱啱轉咗係71.6，跌1.45；阿里巴巴96.6，跌3毫；李寧62.85，跌5蚊；港交所330.4，跌5.82。外幣對港元買價：美元7.818，英磅10.252，瑞士法郎8.41，澳元5.691，加元6.074，新西蘭元5.327，歐元8.534。每百日元兑港元6.7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797。日经平均指数报24,995点，升204点。港金报19,02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2.06美元，卖出204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水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啦，由于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力书院对出嘅慢线咧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的10:08，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寿星瑞。 哇！ 噔噔噔噔， 仲有 仲有。 早晨，今日就是你婆单。 嗯。 几时有咁讲？ 咁样讲好似唔系几好。 系 啊， 啊，你婆单。 不过而家变仙变佛，大佬。 通常都系死咗先至会有纪念嘅日子。 你讲嘢真系吓，真系开口就合着你。 唔紧要，冇所谓。 你婆寿神。 好。OK。今朝早我哋一班同事咧好有心啊，咁我哋咧已经系准备咗一个小小嘅惊喜啦。咁大家就上去我哋嗰个网就睇到嗰个详情噶啦。 多谢大家。 好多朋友好想今日咧第一只歌咧送俾你婆啦，送俾风骚快活人所有今日吓喺我哋身边陪住我哋嘅你。 冇错，今年嘅生日咧特别 好旺， 好特别唔同啊，因为咧生日蛋糕都唔可以吹嘅，我哋都要用手，大家一齐泼熄佢。 Happy birthday！ 多谢晒，生日愿望，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常伴着碎事这书 大家对我的生日的祝福，咁啊喺呢度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开开心心。希望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团队每日都可以带三个钟头嘅快乐俾大家。希望我哋每一位朋友都要继续加油，耶、yeah! ！ 好似演唱会 ending 咁啊！ 系啊，冇错， 好似各位朋友，三D嘅朋友，多谢晒。记得攞翻你包，攞翻你包爆谷走吓，咪扫死阿婶啊！ 系啊系啊！ 头先你喺度讲即系嗰个 growler 嘅时候咧，有啲起鸡皮啊！ 有啊？点解啊？ 唔知啊，即系觉得好 把声系唔好听。 唔系啊，即系觉得好难得，即系今年大家一齐喺呢一度吓， 冇错， 系咪？即系呢个世事多变，我唔知出年我哋会唔会又各散东西噶嘛？系咪？ 会唔 唔好讲埋呢啲嘢， 所以就 唔会一定唔 会呢啲嘢啦。 系啊， 讲过啦， 就系咯，好衰 咁阿婆嘅你， 你去边啊？你去你嗰度。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都系好开心嘅。阿马老师，我摆一条片上去噶啦，咁大家睇到你好有心啦，你都系咧， 好多谢。诶， 隔住呢一个而家现代科技咧，出现喺嗰个手机里边，个感觉好似系精灵出嚟讲嘢。 系啊，佢隔住个空，佢隔住个空。 阿拉丁个灯啊。 系啊，所以我话即系今年嘅生日咧，我系特别觉得好特好独特咯，同埋好难忘咯。以往你就通常都系咁样噶啦，咁啊全部人可能集晒一齐系嘛，跟住咧就推个生日蛋糕出嚟。唔可以啦，咁我都喺度谂紧啊，今日你哋会点样咧？其实我都有冇任何嘅 expectation 嘅，因为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因为大家都要戴住口罩啊嘛，我哋其实好严守住呢啲咁嘅规矩，希望每一位同事都健康。 有我响度，点会有甩拖啊？ 我明啊，有你喺度，我就系惊，我惊你炒我成件事。 你呢句说话，其实你呢句说话系咪重新要讲过？佢话有佢喺度，点会甩拖？有你喺度，点会唔甩拖？应该话系咪？点会唔甩？漏咗个唔字， 应该系话有。佢喺度，佢點 會 唔甩 拖？係啊，你加到個唔字啫。 我一早部署好快啦，有三個 plan 噶啦 ，plan A、plan B。 你講嚟 聽下， 講嚟聽下， 我都想願聞其詳。 先講 plan A、 plan B 係咩啊？係啊 ，plan A 係咩？ 我本來送花嘅。 啊哈。点解你唔送咧？ 继续讲啊！ 唔得啊，唔准收花啊！我问过有关当局啊， 系 最高层啊， 咁你送棵树俾我咯， 唔准收花， 唔准收花系咩？有啲咁嘅事啊 ？O K， 系啊。 第二个 plan 咧 ，plan B 咧， 系因为唔准收佢送嘅花。 哦，咁 plan B 咧 ，plan B 咧。 本来我申请我今日翻嚟噶， 呢个真嘅，我听 呢个我都知， 我听 我都估你会做啲咁嘅嘢， 系啦。 咁你最屘点解你翻唔到嚟啊？因为我阻止。 佢话生日唔想见啲唔老礼嘢， 唔 想见啲唔老礼， 唔想见到污糟邋遢嘢。 打笑，打 笑， 我想讲 个，打笑，你知我极爱你噶啦， 我哋咩都讲嘅， 真系好咩事咯。 咁 plan C 咧 ，plan C 系咩？ 就系 plan C 啦，啊， 咩就系 plan C 啊 ？plan C 系咩？ 今日就系 plan C 啦， 即系最后就喺个精灵出现就 系 plan C 啦， 系啦， 系啦， 佢隔空隔住个空， 咁都好嘅，即系 笨哥。同埋阿 Otton 啊，我哋嘅西城收市真系全靠佢哋， 系啊， 大家开心啲啦， 冇错。咁亦都祝埋阿 Vincent 啦， 佢系琴日3月8日嘅。 头先你睇条片啫， 系 啊， 仲有就系 影埋佢噶。 冇错，其实如果你话讲紧双鱼座咧，原来都有好多噶。咁啊 ，Kitty 又系啦，佢系2月嘅。 几时啊？ 啱啱过去咗嗰个2月尾，系啦。咁啊，就系爱神光第一线嘅 Kitty 啦。咁所以其实咧，2月同埋3月之星都唔多，都唔少。 冇错冇错， 咁咯， 最紧要开心， 就系最紧要开心，我系开心嘅，我真系非常多谢大家， 系 啊，你哋好有 心，今朝真系好开心， 系啊，充满爱，好幸福满满， 冇错吓，多谢所有咧一齐幕后嘅同事啦吓，好啦，咁啊，所有祝福送晒俾阿莎拉伊啦， 系啦，咁我咪走得啦， 走得噶啦，攞饭盒喺嗰边， 应该要攞个叉烧饭，攞个饭盒 利是，莎拉伊， 嗱，我又觉得咁样嘅小强妹，嗱，今日咧，我系有少少投。唔知我亂講，今日我大曬噶嘛，講咩得？ 係喎，你大曬。 係啦，咁其實頭先咧嗰個生日蛋糕咧都係好特別嘅，因為阿欣欣咧就琴日咧已經攞定啦，咁啊擺咗喺我哋嘅二台三樓嘅嗰個雪櫃嗰度啦，跟住咧雪咗之後咧拎出嚟嘅時候咧係切唔到 嘅，同你一樣硬到直曬。 同你一样咁硬，好似条铁咁。我哋觉得点解会咁噶？ 咁阿欣欣又冇彪悍啊？ 佢冇彪悍，但系我自己个额头有三条线嘅啫。你咪睇小丸子。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即系我引申你呢个话题，有时解冻咧，你唔好以为真系好容易，同埋你唔好以为我成日都低估噶。譬如我夜晚上煎牛扒咁先算，我试过几次，五点几谂住我8点食得啦啩，喂，点知8点好似未解过冻咁。 你要漏夜攞出嚟噶啦，大佬。 漏夜多得滞，上昼都得啦。 你要漏夜，应该系最好嘅解冻方法系点样咧？就系将佢摆翻去平时嗰一格嗰度。即系你， 我知 你摆 雪柜 噶嘛，摆喺系啦，咁样先得噶。 所以嗰次咧，哇，仲系咁硬。等到最后都系算啦，雪翻佢算。 冇辦法整。 你解咗凍之後，我你就一定要食喎。若果唔係嘅，佢會壞喎。 係啊，咁即係所以今日個蛋糕啊，早知頭先個蛋糕咧，我哋坐一坐佢先，暖一暖佢。揾阿 Otten 坐一坐佢。 嗱，我唔怕話俾大家聽啊，有啲 making off 嘅。咁因為頭先係切啦，冇辦法咧，都你都要係咁易係嘛，都要攞落刀噶啦。攞落刀嘅時候咧，跟住你咪發覺就裡面咧係硬嘅。係 啊， 點解會咁樣？有三條線嗡嗡嗡咁樣，跟住有一陣風喺個背脊嗰度吹出吹。 切唔到添。 係啦，嚇！真係都幾大嘅利是。 喂，唔係咩大嘅利是啊？呢個好啊。 點解啊？ 硬朗啊嘛。能够抵抗所有逆境啊嘛！我哋而家要硬朗，唔好似阿马老师哚哚咁样。 你又啱， 哚软哚哚。 系啊，果然真系犀利资深嘅 DJ， 系咪啊？死都俾你讲翻生啊！咁啊，硬正系咪？即 系 好似个蛋糕一样。 硬正 系啦，我哋硬正。 喂，疫情当下，我哋点可以唔硬正啊？ 系噶，但系都唔紧要。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就发觉唔紧要啦。我就横掂都切咗啦，不如我都要再整啦，系咪？继续啦。点不知咧，就系成个蛋糕系碎上。 系啊，系啊， 碎 尸万段。碎尸万段，难俗称难 难 断 难忘啊！ 吓，系啊，一定记得嗰个切唔开嘅蛋糕， 系啊，你有冇谂过咁硬？有啲蛋糕啱相反，哇！你啲佢直情系真好淋好淋嗰啲咧，一切佢已经 乌蛋糕啊！ 系嗰啲又 系 好难好难切嘅嗰啲， 系啊，我又好怕嗰啲嘅，切完之后觉得佢黐住你， 黐住晒 你把刀噶嘛？ 总之每个人个碟都一劈嘢咁样，嗱呢劈你嘅，呢劈你嘅，呢劈你。 好似啱啱呕完， 泥浆生人会， 咦 真系咁咯。 所以好难忘嘅就系呢一个啲士多啤梨咧系结冰嘅，以及就系碎上嘅蛋糕。多谢晒 硬朗，非常好。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牛系坏肠胃，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正式推出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政府会尽快安排向有关申报的人士派发电子手环和抗疫物资包。但我们预计系统推出的初期会有很大量人士作出申报，所以派发相关的物资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嚟啦，我哋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嘅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呢一场仗。大家快啲打针，一起同心向90%嘅接种率迈进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哋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一个生命都带来不同的关系与爱。 我一时光心寸，每分情感不感到陌生，无用言语像无水般散漫。你似金毛苍苍过，我的曾经也会属于 成为妈妈。 Robin 觉得这个角色令她重新认识爱，照顾 BB 的时候就好像时光倒流一样，见到当初的自己和照顾她陪伴过她的人，也令她想记录在歌曲当中。 眼睛如水的你， 作曲 Robin 由正雄、潘鹏展，填词林一峰，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Robin 时光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发人啦。咁啊，头先咧，我喺网上边咧睇到个讨论区吓，有个人咧就喺度呻啊咁样样。但我相信呢一样嘢咧都存在于好多喺商品嘅买卖上边嘅，尤其是网购方面嗬。咁咧就话有个人咧网购一啲生果，咁因为佢见到个图片里边咧啲苹果咧青绿得发亮噶，同埋嗰种绿色系好靓嘅绿色，个个又圆又大啦咁样样。于是佢就买咗啦。点知送到嚟嘅时候咧，发觉咧第一啲苹果啲颜色咧。是霉霉鱼鱼的。第二呢就是有很多呢直情是已经是有少少坏坏地咁样。咁即係话咦点解影出嚟咁样样嘅。咁啲网友笑呢就係呀，苹果都要 P 图㗎嘛。苹果都要化妆㗎嘛。化咗妆同冇化妆係争少少嘅。咁样。 你自己嗰啲啦。 係呀，化妆落咗妆㗎，啲苹果落咗妆咁样。咁啊，马老师你有冇试过即係呢啲喺图片睇哇靓到十分，你都系零分㗎啦。 佢使乜图片睇啫，佢想要送俾我哋嗰个世界第一，个个都肯定俾人呃啦。我为你心心不忿噶，你知唔知啊？ 系 我真系冇俾人呃，系我自己啫。 系啊。不过我谂呢个都系嘅吓。 睇过嗰啲咧，但系如果你话网购咧，生果我真系唔敢。 嗯。 我未试过网购生果。 系。 系啊，我最多就系网购嗰啲盆菜，但系嗰间铺头我都系识嘅啦。咁其他我就唔会啦，因为我担心啊。 咁你有冇试过？ 好想。我個盆菜 OK 啊，我好想買嗰啲咧就係海膽啊，但都係唔夠膽啊。 哦，我就買過嘅， 係， 我冇買過海膽，唔係，我唔係網購，我買過生蠔， 係，但係都識得，同埋即係你會 check 嗰個。哦，你咁有冇 check 个铺头有嗰啲叫做口碑噶嘛？ 有朋友佢即系咁样，点解咧？我即系我系唔识得嘅，但系就我朋友 订过， 跟住咧就有一次喺我屋企度烧嘢食，我哋又发觉就咦，不如我哋食生蚝啊咁样，咁跟住咧就订，即刻咧就即刻要自己去攞嘅。翻嚟之后咧，就有一个问题，生蚝咧，因为咧就系你如果系要订嘅话咧，佢一定唔会开咗俾你，啱唔啱？因为你开咗嘅话咧就唔新鲜啊嘛，所以你翻嚟嘅就系叫到你妈都唔认得，跟住啲嘢啲。 難嘅， 碎 曬啊嘛， 冇錯啦。跟住食落去嘅時候咧，就哇真係口感非常之唔舒服咯、 我有時都幾乎喺一個賣蠔嘅專門店上買，又好似你咁啦。但佢你要自己開嘅喎，嚇！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我即刻 卻步 得啦，你有開蠔刀就得。 唔系嘅，我哋刀有开蚝刀啊，开到啊，开蚝刀都挛啊！ 你开过未先？ 一直都变挛啊！ 嗱，蚝又系难嘅。我另外一样嘢咧，我嗰时又系咧，好似想斩人咁样样啊！嗰、个叫做乜嘢咧？椰青啊！ 吓，椰青系啊，又系另外一个需要技巧嘅。 哇，椰青咧，嗱，你见佢啲师傅好易啊，三刀就劈开噶啦，就可以督饮桶啊！ 系啊， 你试下劈啊，劈到碎晒。十几刀横你都未开到啊！ 劈到连只手都劈埋， 你唔你有冇试过开椰青先？ 好难噶、 我冇试过，因为我知道一定唔得， 又唔会唔得嘅， 一定得嘅， 最后都得嘅， 系啊， 可能十五分钟劈一个咯， 又或者你入咗医院咯，劈完之后， 同埋好危，真系好危险， 我唔好自己搞啦， 好危险 嘢， 你把刀利你又惊，把刀唔利你 又 劈 唔 开，系啦， 唔系啦，又猛整， 系啦， 我最巴闭都系开嗰啲白果嘅啫，攞个锤仔揼。 哇，白果都好烦，跟住又要浸啲衣，哇，好烦嘅，你又要拍，跟住又要搣搣，然之后又要浸衣， 所有呢啲，所有呢啲要揼嗰啲咧，都系要小心啊！一个合图又系，你手摆埋咁揸住合图咧，分分钟手指都剥埋， 系啊， 咁所以 系好恐怖， 冇错，小心啲嗰啲啊！喂，嗱，今日咧就有呢一个嘅阿 Doctor Chan 啦 ，Doctor Eric 啦，喺十一点啊出现。Dr. Eric 今天会讲超潮啊，好狮子啊，成只狮子咁样， 系啊，好可爱啊， 冇错啦。咁啊，留意住一阵间吓，两位医生同我哋倾下偈嘅。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48%，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午11:00会举行记者会。据了解，有多个局长出席，预料交代最新疫情和防疫措施。消防署几日前推出新服务，俾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轻症和有自理能力患者，透过电邮或者手机通讯软件提供资料之后，尽快安排送去社区隔离设施。消防署助理署长黄振业话：，截至今朝早，收到超过13,900宗求助个案，但当中8,000多宗当派人联络事主嘅时候，对方未能够提供所需资料，未能够尽快跟进。黄振业喺一个电台节目话：，一啲求助者未能够提供，例如检测到阳性嘅时间，或者回电嘅时候冇人接听。佢又话：，曾经有一个爸爸确诊。家居环境不理想，因为屋企有儿童而唔够胆翻屋企，只能够到附近公园或者社区中心休息。消防人员接到信息联络对方，几个钟之后已经安排到入住社区隔离设施。他指出，新服务目前有超过60人专责联络求助个案。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个别私家医生由于防疫设施和物资不够，亦都有部分医生的年纪较大，担心确诊新冠病毒之后情况差，所以不接收发烧病人。梁汉辉说，他自己所属医疗集团有几个医生和大约20个护士确诊，医务所需要停诊。他又说，有医生转为视像诊症，再以速递的方式送药，但有医生订购不到止痛药。另外，市民方小姐一家确诊，她在星期日下午收到来电通知，将会被安排到青衣方舱医院隔离检疫，当日等候至晚上才到达。她说房内有基本的床上用品，膳食方面没有传闻中的炸物，但三餐相对肥腻，亦都没有水果供应。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3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33宗是本土病例，其中吉林有94宗，山东59宗，陕西17宗，广东7宗，包括深圳6宗和东莞1宗，北京6宗，包括朝阳区4宗和海淀区2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11,800多人确诊，4,600多个患者死亡， 超過103,000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71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49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99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73.34，升4仙；腾讯控股382.6，跌6毫；盈富基金20.84，跌4仙；美团147.9，升2.4。李宁61.95，啱啱转咗系61.85，系61.8。李宁61.8跌6.5仙。港交所325.8跌10.42，阿里巴巴95.75跌1.15，友邦保险71.7跌1.35，药明生物51.1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15.87，瑞士法郎0.93，加元1.288，人民币6.31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973点，升182点；港金报19,02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96美元，卖出204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噶，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道路咧会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2019冠状病毒病康复人士接种疫苗的安排是怎样的呢？ 根据卫生署指引，建议在出院最少90日后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如果选择科兴疫苗，建议可以在出院最少180日之后接种。 至于第二剂，无论选择伏必泰疫苗或者科兴疫苗，最少相隔180日。有个别需要的人士，如果要离港外游，工作环境有较高风险，可以提早在接种第一剂最少90日之后接种第二剂疫苗。 曾于本港以外地区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的康复者，前往接种疫苗时应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如医生证明信、出院摘要等，以供现场医护人员进行评估。 至于那些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疫苗后受感染的人士，应该先咨询自己的诊治医生，作出接种建议。 打齐针，防重症。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快人啦，十九度嘅温箱，濕度49%嘅，咁希望咧嗱，隨住呢個疫情確診嘅數字下降啦，咁樣樣，好似話唔知去到四五月咧就會跌翻，我唔知記得邊個今朝講話跌翻雙位， 我絕對相信， 係啦，相信同埋絕對支持嗰個一路大家會係更加好嘅嚇， 冇錯啦， 咁誒亦都因為聽到消息話就嚟剪得頭髮啦嘛，係、 yeah! 嘛？咁所以我係啦係啦，聽日啊嘛，係咪星期四啊嘛？係 啊！ 我最好笑咧，頭先阿馬老師喺見到我嘅時候咧，我哋視像，佢第一句就話：咦，頭髮長咗啊！咁樣 邊個長咗啊？ 話我 啊！ 係咪阿馬老師？頭先係咪咁講 啊？長咗好多啊！ 係啊，因為冇辦法咧，但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即係可能我太有成十年咧係 keep 好短啊，咁、我又覺得偶一又可以又即係有另一種感覺咯。 係啊，頭先我哋見到啊馬老師咧，即係頭先我哋隔住個胸啦，咁睇住你個樣啦，咁樣。见到就哇，你就流好精神喎、 啊。系啊， 系咩？ 系啊， 好咯， 你精神咗， 都精神奕奕就好啦。 可能系你嗰个 angle 咧，即系你低残， 靓仔咗， 靓仔好多。 仔 不过其实你唔翻嚟系啱嘅。 你影背面可能再靓仔， 仲好啲系咪？ 喺后边，后边睇仲靓仔啲。 冇错，系啦，喂，其实你讲开话，即系能够剪翻头发啦。你都唔知道点解啊？平时你唔会觉得就系啲发型屋咧系咁紧要嘅， 系、啊， 好似系必须咁嘅。但系当我一样嘢唔俾你去做嘅时候，你就发觉就唔得啊，得啊，点解？肉酸嘅、啊，我要染发啦，我要电发啦，咁样嗱，咁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即系头先啊，大佬讲咗啦，就系话其实冇乜所谓啊，长少少嘅话，咪当转下个发型咯。咁、小强哥咧， 你会唔会即刻马上？ 听讲好似话咧，即刻啲人就 book 咯，系嘛？ 冇，我谂住唔使咁快住，因为肯定会一窝蜂冲出去剪嘅啦，啲人。咁我又觉得，我起码都去到完美先啦。 讲开你话系发型啦， 三月尾先剪头发。 有冇对？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话你修理即系修整下啲发型，唔好咁扭扭扭扭咁就得啦。 好紧要啊！ 奇奇理理系啊，因为有啲岩岩潺潺咧，真系唔得嘅，精精神神，我觉得系最紧要。 咁你自己喺屋企有冇剪自己啊？唔系，即系我意思剪自己啲头。 冇啊， 对唔住。 你唔系话买咗个铲嘅咩？ 冇啦，而家呢个唔得噶啦，即系而家我呢个长度咧已经 是哦系冇错， 得个铲， 因为会剔头发噶， 系啊， 只能系用剪刀噶，就系长咗之后， 成个月冇见到我，又见到阿 Y 啦，佢啲头发又系长咗， 系啊， 笑得好开心，欣欣又系啦，甚至我阿信哥都系、即系成个月冇见啊， 大家都蓬头垢面系嘛？你觉得？ 都唔 好，唔好用呢四个字。 头先见翻咧，好开心。我头先新闻嘅时候咧，我又偷睇翻你哋拍嗰条片啦，咁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 你使乜偷睇啫？你屋企有咩人啊？点解？ 你又唔系睇，又唔系睇啲不雅嘅嘢。除非你觉得我哋个样不雅咯。 我谂佢系咁嘅意思。 你系咪意思系咪 我 哋个样不雅？ 三级嘅系咪？ 系啊， 我又吐口水讲 咁。你今日做乜鬼好急着嚟啫？ 系啊， 一你 不如偷睇啦。我哋都唔使偷睇啦，播紧新闻，我哋都有几分钟可以睇。 急住个电话， 咁紧要啊！ 会报完新闻， 或者你好有责任心啊！ 系啊，呢啲、 okay ， 但我觉得好开心，见到你哋真系好开心。 系啊，因为你唔喺度啊嘛。 系我知， 你翻嚟更加开心。 讲少啫，唔系真心嘅。好多谢你啊，真系好有心，系咪？仲要系谂一个 plan A、plan B 同埋 plan C 添，同埋嘅就系三个 plan 里面有两个 plan 都系唔可以。 佢谂啫嘛，佢个谂要学吉他。 我正想讲， 佢个谂要跑步。 呢个好佢啊，系嘛？三个 plan 里面有两个 plan 都行唔通，行唔通嘅。咁跟住佢话我谂咗啦，好你啊， 得啫嘛， 好怀念你。 跟住冇你唔得啊！ 真系冇你唔得， 冇错。 喂，你话讲翻即系剪头发咧，你哋其实有冇试过就系会追求一啲好轻嘅发型咧？但系其实系到最尾成日中。 嗰阵时讲过啦，成日会拎本杂志去嘛。唔该，阿九号同我剪阿 March 个样系咪啊？喂，唔该， 真系冇谂过 我要剪阿周润发个样。 你自己系咩样先？ 但系咧嗱，即系历史里边咧，你最记得边几个？除咗 March cut 之外， 其实我有整过嘅就系松田圣子头。 其实点噶？重年性 冇乜特别， 系点噶？ 佢重年性之后咧，其实咧短头发嘅，因为其实若果你有留意嗰阵时候嘅日本偶像咧，多数咧都系好文青噶嘛，长头发啊，跟住前面可能系空气刘海啊，系啦，斯斯文文噶嘛。但系咧，我嗰阵时候咧，我反而会追求咧就系重田圣子头咯。佢有一个头咧就系短头发嚟嘅，都几清爽嘅。咁但系咧要少少电挛咗嘅，系啦。咁跟住咧，当然咧亦都要吹啦，所谓就系叫梳发啦。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要睇自己个样啦，再加埋你夹唔夹啦。咁我就以为我自己短头发应该会几好睇嘅，就整咗啦。咁但系咧，点不知就失手啦，就电咗咧，变咗一个就系释迦牟尼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越睇越核突。我都试过， 我嬲。 最惨就系你短期内回复唔到啊！ 冇错啦，但系好犀利啊吓，佢咧处变不惊，因为出嚟嘅时候你知道大件事啦，点补救咧？因为佢过挛啊，我梗系有啦。跟住我话你应该点搞啊？我点笑？我点见人啊？ 拉翻直少少。 跟住佢同我讲话唔使惊，因为其实咧我而家系帮你咧电挛啲咧，跟住其实我系要剪嘅。 佢梗系咁讲啦， 佢话我系要剪嘅， 挛就挛噶啦。 咁其实佢咪就系将你啲挛剪晒啫嘛。 咁电嚟做乜？ 出到嚟根本就唔系重田圣子，完全 都唔系啊！系啊， 重田瑞子， 佢系重田精子， 非常得人惊。 嗰次之后，我咁唔敢再去嗰间店嗰度揾阿九号啦。 系啊，即系如果你未试过同佢合作咧，佢又唔知道你嘅底蕴咧。是会好好 disaster， 好灾难。 咁我都觉得我其实真係俾咗一个好大嘅 task 佢嘅，係咪我有乜可能会电完个头之后剪完之后会变重田圣子。 咁会变边卢远恩。师奶师奶头。 卢远恩我都仲叫到名出嚟。我都唔知我剪师奶头。 电 发 呢真係一个赌博嚟㗎。我成日觉得电发。 有冇试以前电发。 因为你唔知道电完会变咩样嘅。 有冇试过电啊你。 我梗係试过啦，咪试过好冇得救囉。嗰晚仲要系去一个比较重要嘅约会添，出席一个晚会，释迦牟尼咁咯，就系释迦牟尼咁咯，系啊，阿弥陀佛，大师宝号系咩啊？我宝号叫放下屠刀啊，系啊，阿马小强，你 放下剪刀， 你冇断过发啊？ 我断发所有，我由细到大咧，啲发型师都同我讲，你 唔 好发啦。又话我啲头发又幼又挛又乜，但我从来都唔会嘅， 即系你未断过嘅。 未电过， 系咪你电完唔挛啊？ 试下啊嘛， 我唔试，因为头发太少啦，电做乜？ 你都冇电，你点知乜？你电 完 之后， 之后会个波形多啲噶， 系啊，生意失败咁样，几衬你。 其实佢已经系咧， 我试过咧，就响广州，我谂住咧叫我哋剪个头，剪碎 广州头，点解要广州剪个头啊？ 点解要去广州？ 佢哋系咪好 famous 噶？ 因为20蚊啊嘛，平啊嘛。 哦，贪平。诶，咁我帮你剪啦，我收10蚊。 铺头又即系几骨子啊，斯斯正正咁。 有啲女发型师咁啦，系咪啊？解两粒三楼咁。 一定系洗头嗰啲。 剪唔剪啊？ 洗头嗰啲话落唔落草酸啊？加4蚊。 落唔落鲜奶啊？ 系啊。你饮唔饮嘢啊？你口唔口渴？ 会唔会觉得好热？我真系觉得好热啊，哥哥仔。 系啊，系。你系咪要中意咧？洗头咧系要拗到索索声。你有冇听过有啲人咧会专登留啲指甲？ 有 啲 几条血痕噶。 系啊， 唔系啊，唔净止搵手甲啊。以前啲上海师傅咩个跑噶？知边啲系胶嗰啲咧？胶嗰啲有好多好似箭珠嘅刺咁样噶，一个圆噶，爱嚟擦衫嗰啲咁嘅，爱嚟擦你个头，呱呱呱呱呱，你净系觉得啲血飙紧出嚟噶。 唔怪之我啲头发会甩。 系啊，阿马小华，你知道讲呢啲啊？ 我知道蓝色嘅，有时好短嘅嗰啲细细只嘅。 系啊，一支支刺噶。 系啊，我试过去上海嗰啲理发店咧，叫佢嗰啲帮我整块面啊，剃须真系好舒服噶喎。 啊，嗰啲系好出名嘅，上海师傅 攞把刀剃刀刮块面嗰啲面毛啊，好舒服。我试过一次。 咁有冇收你 double 啊？你块面咁长。 系啊， 你块面好长。 唔系啊，佢闩得门啊。今日唔再招呼其他客人，因为要刮一日，全日都要服侍呢位长面怪。是相公啊。哎好啦 ,10:47 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希望大家都开心心 <Yeah. S 1> 三小时的节目送给你这只角角啊。 come and go, you come and go. Love it will be the only colors of life, my dream. Red, gold, and green. Red, gold, and green.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hameleon. You come and go, you come and go. Love it will be the only colors of life, my dream. Red, gold, and green. 网上情缘。Hello, 你好，我是阿俊啊。 Hello, 你好，我是 Natalie 啊。 你听晚得晚 得唔得闲啊 ？Natalie 啊，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 我以为我已经系添。 点解你成日同嗰个坡齐啫？ 佢系我个部门经理啊，我哋喺一齐因为倾公事咋？你唔好咁细路仔啦。 系唔系倾公事？你自己先知道。 你咁唔信我嘅，我哋分手啦。 分咪分，你上好耐噶啦。分开咗一年，我真系觉得好难受，我忍唔住打俾 Natalie， 我同佢讲，可唔可以俾多一次机会？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喺翻埋一齐啊 ，Natalie？ Sorry 啊，我下个月结婚啊。 原来那次跟他说再见已经是今生最后一次说再见。为什么一个我这么爱的人而他这么爱我，只是因为一次吵架，只是因为自尊心的作祟，我们永远分隔，不可以再在一起。为什么 怀念往日几段情歌，当初他轻轻的哼过，多少次梦中记起他，心中低唱这歌，强烈爱念好像炉火，轻轻暖着渐冷心窝，当初快乐美丽回忆真太多，情人像是梦中花朵，难为我结真的爱过，情人像在夜空消失，曾觅遍平静水面轻泛微波，心底爱跟清风飘过，只一刹又回复当初，心印在我的心窝。 今晚是 Natalie 和她的男朋友阿波结婚的日子，我本来不想去，最后都是去了。我扮着若无其事这样参加这个宴会，遥远这样望着她，站在她身边的人本来是我，现在我只是嘉宾之一。 谁的身边热热闹闹地追拥，谁的家中浪浪漫漫地相拥，谁的心中滴滴答答背后的心。 望住佢笑意盈盈嘅面，我系时候要摆低。 爱情总渐渐剩下十分钟，离昨夜做像是十万万分钟，重现再次逐日逐夜逐分钟心痛。直到永远爱你是我。昨晚你要嫁给我，仍要谁代替我掀开婚 望清楚。若你与我再次活过，昨晚你已嫁给我，谁人来代替我？谁人能代替我？人人凝望你，不一刹，你像在看我。逐夜逐分钟，心心苦，直到永远爱你是我。昨晚你要嫁给我，然而谁代替我掀开婚纱，将转角望清楚。若你与我再次活过，昨晚你已嫁给我，谁人来代替？谁人能代替我？人人凝望你，不一刹，你像在看我。没法要你再爱着我，能法要你嫁给我。为何无能多么相恋，偏偏只可嫁另一个？若这世界永远没错，昨晚你已嫁给我。谁能代替我？如谁能及真理？仍然宁愿你一生里永未见我。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每种都要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快翻嚟咧，我哋嘅风骚快人咧，听11点嘅新闻报告先，咁然之后咧就 Dr. Eric 会出现啦。头先都预告过啦，今日咧会讲呢一个品种咧就系 臭 臭， 其 实得意好得意嘅。 我有时见到咧，夏天咧佢哋会剪到成个头咧松狮狗啦， 狮子咁， 系啊，成唔系啊，剪到咧成个好似嗰啲诶，我哋见到嘅诶风扇咁噶，即系个头个身系睇到冇晒，你有冇见过 坐地台坐台风扇？ 坐台风扇， 呢个形容词都几。 因为我会笑佢哋，跟住啲主人同我讲：你唔好笑佢啦，佢会唔开 心 噶。 开 心 噶，啊，咁啊，留意住一阵间吓，两位医生同我哋倾偈时间。好，11点钟先听11点新闻报告。 嗯， 两星期内将会出现转捩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期是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4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02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59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9点，跌104点。呢只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48跌8.2，腾讯控股378.8跌4.4，盈富基金20.64跌2.4，美团144.9跌6毫，李宁60.4跌7.45，港交所322元跌14.22，阿里巴巴94.45跌2.45，友邦保险71.2跌1.85。药明生物51.2跌4.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8，英镑10.254，瑞士法郎8.412，澳元5.686，加元6.07，新西兰元5.323，欧元8.5337，每百日元对港元6.7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86。日经平均指数报24973点，升182点。港金现价报19020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4.1美元，卖出2054.61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青衣路去翻翠怡花园方向，近住青衣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喺长青商场对出。咁另外啦，将军澳嘅宝康路有道路工程。咁由而家至到黄昏6点，宝康路北行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宝康公园嘅慢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刘德华，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平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故事讲述东川省巡回检察官冯森和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贤面对真相不惧威胁，坚守自身职业操守，维护法律的神圣和权威。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3月8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先 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宠物时间，马老师系咪住先？马老师喺度 系 嘛？ 好， 系 啊。 好，多谢 Eric 喺咪度。 多谢 Eric。 早晨 ，Eric。 喂， 早晨， 陈文， 喂 ，hello， 系 ，hello，Doctor Eric， 喂 ，hi， 听唔听到 ？Doctor Eric， 喂 ，Doctor Eric， 喂 ，Doctor Eric， 系啊，应该 头先我听到佢把声噶， 听到啊 ，Doctor Eric， 我都听到， 早晨啊，你好， 系， 早晨啊， 翻嚟 早晨，早晨， 系啦， 喂 ，Doctor Eric， 喂，系啊，听到啊， 系啊，听到啊 ，OK， 好， 可以啦。 今日可以讲到啦，系啦，咁就系讲咧 ，OK， 搞嘅，今日我哋讲抄抄啊 ，OK。好 系啊， 抄巢咧，我记得咧就系即系头先咧，我哋都有讲过啦，就话咧夏天咧，我哋见到喺香港咧，佢哋真系好辛苦，因为咧你感觉上你会觉得佢系嗰啲咧就好厚嗰啲地毡咧， 好厚嘅佢啲毛， 系啊，啲好厚嘅地毡，同埋哇啲毛咧直头系多到咧，直头系好劲啊，咁啊你会喺街度通常你都会见到就会剃晒个身啦，跟住就剩翻个头啦，个样咧其实系咪就系呢一种啊？ 同埋咧 抄巢啊 ，Doctor Eric， 我想问下咧，点解所有抄巢咧冇瘦仔嘅？即 系 个个都 肥， 肥 仔 嚟得得嘅。 咁啊，又有啲偏心嘅。你头先讲，一般都啲毛松到咁样咧，俾你感觉系好拥抱到啊，好大只。不过好似松鼠狗咁，好多时都唔系一定肥嘅。不过香港人好多都养到佢好肥，就系真嘅。 虽然冇呢个感觉啊，即系抄巢 啲毛 冇瘦 嘅， 我都觉得 即系佢个耐力嘅原因咯。因为佢呢种狗咧系喺北方嘅中国而嚟嘅，即系喺蒙古啊。同埋北方中國，所以佢啲毛就好厚、好凍、好保暖嘅， 嗯，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係咪唔係太過適合香港養呢？因為香港係南方嘅天氣，佢又濕啦，又熱啦。抄巢我成日見到佢哋真係好辛苦， 即係雪橇狗咯。 係啊， 雪橇狗都係好熱㗎。 會唔會係 有少少似啦？不過咧，又咁講喎，即係呢個就係佢個即係幾千年嘅歷史啦嚇，不過咧其實呢種狗有好多唔同嘅名嘅喺我哋即係中國嘅文化入邊，咁就黑脷狗啦、狼狗啦、紅人狗啦，同埋廣東狗。 咩話？ 廣東 狗，所以呢只狗咧就係喺即係喺好誒離開咗北方之後咧，就慢慢去南向咧，就其實好多地方都好多即係中國嘅地方都。当咗系自己只狗嚟噶啦，所以你话天气啱唔啱咁？我认为香港系热咗少少嘅，不过咧就其实佢要比较多运动啦，好似其他大狗咁样。不过啊 ，part from 呢样嘢咧，其实都唔系话唔适宜室内养嘅。 嗯， 系因为佢啲毛好多品种都热嘅，衣毛难打理嗰啲咧就偏向就室内养咧系容易过室外养嘅。 嗯， 哦，室内就会好过 室外，因为佢期望你开晒冷气嘛，系咪？我明啩。 啱啦，系啦，咁呢種品種就都幾歷史悠久啦。你講咗咁多個品種，唔係好多係中國來源啦。呢、這個就真係即係元朝前2006年咧，喺漢朝咧係喺嗰啲陶瓷嗰度有相嘅存在噶啦。 嗯， 係啦，咁啊，舊時啲中國皇帝有一個中國皇帝有2500隻做打獵嘅攞嚟。 但系抄巢打猎得咩？佢走得快咩？佢追到啲猎物咩？ 肥仔 系啦， 我谂我即系佢唔系2500只，系2500对啊，所以你可以幻想，我谂都几宏伟下嘅。 其实佢唔系追啲猎物，佢围住啲猎物， 有5000只狗去打，唔知打乜嘢咯，可以系啦。咁样就不过咧，就中国人就你知啦。咁啊，好 practical 嘅。咁啊，想当年呢种狗咧都系好出名，系for 工作 佢啲毛啦，同埋放佢啲肉嘅。 哦，即系有好、明白，有另外的一啲嘅用法。 咁有冇谂过点解叫抄巢咧？ 抄巢啊，抄巢，因为啲头发成日都好乱，好似俾人抄咁。 代嗰时咧，有啲英国人咧带啲船去即系喺个船下边离开中国带嘢去英国嗰时咧，个船入边嗰啲林审嘢啦，包括啲狗咧，佢哋就叫抄巢。 点解啊？ 佢系个 nickname for 全部啲垃圾喺个船底嗰度。 哦，杂物啦，即系叫杂物。 咁啊，咁多年咧就叫咗抄巢，咁就啲狗都叫抄巢，抄巢就食咗叫抄巢啦。 嗯 哦，咁但系后来就如果香港人就会熟知佢松狮狗咧，可唔可以咁啊？ 系啦，系啦，呢个又系一个名字。 嗯哼，系啦。先你有讲到啦，就系话其实咧都有一个皇帝啊，中意咧就养一大扎呢啲咁嘅秋蝉，会带去打猎啦。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到嘅就系，即系呢一只狗咧，其实咧佢都可以好凶猛噶？ 可唔可以咁话？ 系啦，诶，呢种狗咧就佢养第一样嘢咧系好严肃嘅，系咪？ 嗯， 同埋咁，不过咧就其实咧，如果有好嘅训练咧，系可以好 friendly 啦。不过呢种狗咧系出名系独立啦。 嗯。 英俊啦，高贵啦， 英俊， 同埋系出名系对、嗯、对三宝人有啲嫌疑嘅， 即系有啲攻击性嘅，会唔会 系？不过咧、嗯，不过如果你即系由细到大，如果啲三宝人对佢好咧，只、嗯、狗咧即系有好嘅训练啦，咁啊好明显，即系你由细到大都当佢看门狗咁，佢就变好恶啦。同埋佢好霸地头嘅，不过咧，如果你慢慢俾佢接触好多三宝人咧，其实呢种狗可以好 friendly 嘅，可以同细路仔一齐添嘅，不过咧要一齐长大咯，同埋唔可以好似只个上次讲 Chihuahua 唔可以俾细蚊仔虾啦，因为呢种狗咧系万万不可打嘅。 哦， 因为系嗰啲性格，佢啱啱讲高贵，如果你打佢就变一只恶狗噶啦、 哦， 所以就 即系受软唔受硬嘅。 品种又系嗰啲极端，你打佢咧，佢就变咗一个凶神恶煞嘅狗嚟噶啦。 哦， 好得意呢样嘢，但系你用高贵嚟去形容佢呢一种嘅性格，嗬、 嗯， 即系佢高贵，其实佢系有嗰种嘅 pride 喺度， 自尊心， 系啦， 唔好打我啊， 系你唔好打我，我咬你 啊，猫咁啊。 哦， 只猫啊，高贵，同埋都可以好忠实嘅，对一个主人。 咁系咪对一个主人好忠实啊？ 系啦，对一个主人就好忠实。 头先， 头先讲啲，不过就 unfortunately 咧，抄巢喺我兽医个世界咧，就系嗰啲如果有人带只抄巢嚟，我哋就起晒杠防预防即系预备危险噶啦。 点解咧？ 喺香港好多时训练就麻麻地嘅。 哦， 只狗咧就系相反系比较恶啦。同埋，即系细个嗰阵时又冇咩接触啦，人唔系好识养啦，细个好得意嗰个特异狗细个 syndrome 啦，咁啊变咗咧就大个就好多都好怕人，好惊啊。 系，其实咧 ，Dr. Terry， 你带出一个问题，做兽医咧，嗱，平时我哋如果即系人类嘅医生，个病人唔会咬佢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你哋做兽医咧，其实你多唔多俾啲猫猫狗狗整伤噶，或者咬伤、爪伤噶？其实多唔多？ 惊喜地就比较少嘅，我哋就因为我都有啲客同我讲话，有一个我要一个礼拜俾人咬一次，我都唔使做人啦。所以我哋好少嘅，我哋譬如我训练姑娘啊，训练医生都好啊。其实第一个 lesson 就系点样去点样预防呢件事发生啦。好多时要教人就系点样睇下嗰只动物嘅 body language 啦，睇下佢点样企啊、鬃毛啊、鬃翼啊，你知道啊， 夹住条尾啊， 有啲危险啊，有咩危险情况会发生啊？譬如个主人揸住只狗嗰阵时候，个动物喺个笼入边，你都要塞入去咧，有百成机会俾佢咬嘅啫， 啊 几得意都好。所以咧就同埋要教啲姑娘啊或者新嘅人咧，就唔好话理佢得意，你真系得意冇意义嘅，佢咬你都咬你嘅啫，所以比较少啦。咁啊，其实我哋做呢行咧最难，譬如姑娘咧最难应付一个最高危嗰样嘢，就系你讲得啱，系揸住猫。 嗯， 因为狗咧，你戴到口罩咧、就其实佢冇晒武器噶啦、差唔多。猫、咧就点样都有口有 爪 脚，你系啦，你控制唔到嘅。你剪咗佢啲爪系安全少少嘅啫，佢都可以用啲骨爪骨到去转晒嘅。 哇！ 系啊，猫系啊，因为我有时听过啲宠物美容师嗰啲讲咧，因为佢哋都要接触好多噶嘛，帮佢哋冲凉系嘛。你哋可能接触嘅时间都仲短啲啊，佢直情又要帮佢冲 啦、 剪毛啦，即系佢哋对嗰个时间仲。所以我经常见到佢啲手咧，系咪一晕一晕嗰啲爪痕咧，就系啲猫咧，系啦，即系佢哋要小心，但 系 有时小心都冇用咯。 有啲真系恶嘅咧，同埋有啲系真系唔俾你冲嘅啫。我屋企嗰只就系啦， 系啊， 掂都唔得。佢系冇错，佢系被所有嘅宠物美容嘅 拒 之于门外，系啦。最初嘅时候话加啲钱啦、加啲钱就咩都得啦，系咪？唔得，因为咧就点解要加啲钱咧？系因为有一个姐姐要揿住佢，另外嗰个先至可以帮佢。 你谂下，几大阵仗？ 咁到最后尾嘅时候，佢都找到人，佢系咬人啦，佢爪人啦，同埋嘅就系佢完全唔受控制咯。翻到嚟嘅时候咧，系剪到一分一眼一眼。 但系人哋都惨啊！ 佢哋尝试都算犀利噶。 佢都尝试。 我哋做兽医行， 到最尾佢 reject 我。 就我哋有啲危险系你估唔到嘅，譬如旧时做啲慈善机构嘅，可能会有人即系执到只猫头鹰翻嚟咧。 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咁我見到兩個姑娘嗌救命喺入邊咧，咁就走入去睇咩事啦嚇。咁我見到咧，嗰啲姑娘貪得意啦，就見到只貓就應該就攞佢出嚟啦。咁一個咧就俾佢左手抓住，另外一個咧俾右手抓住，係抓到入獄噶啦嚇。 哇！ 放手咁樣就要求救。所以都啲動物係危險嘅、所以就就即係呢行係我個手唔多唔少都好多疤痕。 尤其是頭先阿 Dorothy 你提到貓頭鷹咧，嗱好多人咧都好似你話齋，係好得意啊咁樣，就俾佢個外形咧就第一係瞞騙咗啦，即係覺得咁得意唔會傷人嘅咁樣，但係其實好多咧本身佢就係啲野外嘅禽鳥嚟噶嘛，係咪先？即係所以佢未必想傷害你，但係佢一爪你已經入獄啦，咁點算咧咁樣？所以千祈唔好就諗住。我唔知香港会唔会有人即係非法养啊，或者即係点啦，有啲嘅类似猫头鹰嘅呢啲，其实呢真係如果唔驯服嘅话呢，根本上都即係自找麻烦，可唔可以咁话多啲 Eric？ 知道，最绝对係啦，呢啲直情係我记得嗰两个姑娘，我哋要你諗个办法佢找住入去㗎，勾咗入去㗎啦，咁你点样呢啫，咁就两个都要去医院啦，即刻。 佢当住你嘅手系树枝咁啊。咁但如果系 Challenger 讲返我哋今日讲嘅呢一种品种狗啦，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都会適合翻我哋香港嘅地方養。頭先你有講過嘅，你話如果你要養佢嘅時候咧，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你都要同佢一齊長大。咁會唔會喺呢一樣嘢？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養 Challenger 你就要注意一下咧。 啊，系啊，即系唔可以太细啦。我谂八岁以下嘅细蚊仔都唔系好适合啦。同埋你抽筹都有得噶。头先你讲话佢好似一只狮子咁样啦， 鹦鹉 咁样就佢有多个特征噶。全部抽筹都有啲蓝色嚟噶。 系 系啊 系 啊， 我见到啲嚟系咁样。 系啊， 蓝色。不过我听人哋讲过噶 ，Doctor Eric 啊，我哋以前话咧，如果你咧屋企要拣一只狗仔咧，睇下个条脷系咪黑色噶。佢话如果条脷系黑色嘅话咧，通常比较恶。 恶啊，OK， 有冇咁样嘅讲法、 我谂你讲得唔系一定嘅，不过咧就系一般嘅有黑色嚟嘅狗都有少少臭臭入边，所以比较恶啦。咁佢哋嘅传闻咧就系佢条脷咧系点解有咁样脷咧，系喺呢个宇宙嘅。個設就係製造中咧，係中國嘅嚟，即係中國嘅文化嗰度咧，就話佢整緊天空嗰陣時咧，就舐咗佢啲顏色， 即係佢有女娲補天啊咁， 舐咗天空個顏色，所以就藍藍地色。喂，呢個都幾美麗的傳說喎，都幾得意喎， 幾得意， 即係信唔信冇所謂嚇，但係幾得意。 我之前講抄查個名，我都認為好趣致啦。 系咪 Chester 个名好趣致？但系你讲紧 话系咯，讲佢即系你估唔到系一个1800年年代嘅，因为喺船下边英国佬运嘢嗰阵时有咁，我认为都几趣致啦。呢只狗狗种都几得意嘅，喺其实咧去到第呢个成个 century 1920年左右啦，就变咗好流行啦，喺特别喺美国咁样啦，有个美国总统有一对噶， 系 好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养佢嘅时候，我哋都会讲到啦，系咪会唔会系有啲乜嘢即系特别，可能系咩教啊，又或者唔知啲咩髋关节啊， 系啊，或者咩佢唔食得啊吓。 Surprisingly 呢種品種咧，其實唔係好多，即係全即係種種品種都有佢嘅，即係個隻狗都可以有問題啦。不過呢隻品種又唔係特別多嘅特別嘅問題嘅喎，有兩個啫。一咧佢啲髋關節係好多時唔掂啦，好似你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品種都有呢個問題嘅，大都細。另一個咧就我哋真係即係比較常見啲咧，就係佢啲眼簾好多時多到咧係會捲翻入去隻眼嘅，所以你可以幻想我同你嘅眼咧有啲眼尾毛係向外啦，唔係拮住自己啦。咁就不過咧，佢啲眼簾長到咧個眼尾毛嗰邊咧就會捲到入去入邊嘅。 咁點算啊？ 直情已經冇接觸到隻眼球嘅。 咁點算啊？ 咁我就做醫生，我就會做一個矯形手術啦。就其實唔係雙眼皮手術嘅，不過咧有類有少少似啦，就係、是、我會整短翻個眼簾，嗱捲翻嗰個衣毛出去出邊，就去。 唔使佢拮住個眼， 即係啲毛接觸到隻眼咁。 但機會大唔大啊？如果呢種咁嘅？ 都大嘅，其實同埋都難整嘅。佢哋嗰啲眼簾咧，就有時因為做完嗰個手術，有好多品種就少少嘅啫。佢多到咧，你做嗰陣時好難估計之後嘅效果點，因為隻狗會製造啲疤痕，可能你攞多又驚佢太多啦，因為你唔想見紅啊嘛。如果你拉到見紅就唔係咁好啦，因為佢啲黏又講黏膜啦，黏膜又會有啲乾啦，隻眼嘅黏膜係啦。不過就 就要少少又多唔多，咁啊變咗好難估嘅，所以有時要翻做嘅個手術。 嗯，即係會整整容咁啫嘛，你剪得太多嘅話，可能佢眯唔到眼，會唔會？因為你個眼裂係嘛，剪得太多，咁就大件事啊、嗯！ 我睇咧網上有啲文章咧，佢話咧新手養咧，佢哋形容佢話有啲神經質，你會唔會同意啊？即係話鬆絲嘅會有啲神經質。 絕對唔係新手養嘅狗，即係頭先我講咧、啊，就即係佢好 rely on 一個好discipline 嘅訓練，都唔可以打啊嘛。嗯就要一個人好識養先可以養嘅，所以絕對唔新手。所以點解香港好多，因為一般養狗人喺香港可以咁講啦，係新手嚟嘅，好少啲好有經驗嘅識訓練狗嘅人有嘅，不過唔多。所以咧，其實你所以點解我一般見啲吵吵都係惡嘅咬人嘅，就係講呢啲衰嘢全部突發出嚟啦。所以如果係新手，好似雪橇狗唔好養。 同埋咧，佢呢一篇文章佢 specify 咧，其中提到佢話每個禮拜要為佢刷牙三次，嚇、啊。要唔要啊？即系松狮梗系 咪？我每个礼拜，哎呀，梗唔系每个礼拜啦，刷牙应该早晚嘅。 好似人咁样， 系噶，乜嘢品种都系。刷牙早晚系最好预防牙石嘅方法。 你 即 系所有狗啊， 做唔到噶啦，所以一日一次都好过冇噶。 即系所有狗都要每日同佢刷牙一次啊？你意思 系啦，系啦，猫都要。 会唔会有啲狗又系特别衰嘅咧？譬如啲牙齿嘅话，你真系要去 有嘅，有嘅。其实啲大狗比较好啲嘅，因为纯粹佢哋用力嘅，佢食嘢用力大啲啦，所以就要会撞走啲污糟嘢啦。所以一般越迷你嘅品种，越多牙石嘅，譬如松鼠狗啊、柱娃娃呢啲就好多牙石嘅。 同佢哋刷牙使唔使用牙膏噶？定系普通用水得噶啦？即系一个刷咁样同佢刷。 唔系一定要用牙膏啦。因为咧你要留意咧，我哋人嘅牙膏咧嗰、那个主要嘅 ingredient 系一个嘢叫 fluoride。 系 咁样就fluoride 就会帮你个珐琅质嘅健康啦。咁、样就不过 fluoride 吞唔到嘅，你要吐翻出嚟嘅。又係毒素嚟嘅，所以狗嘅牙膏其實冇 fluoride 㗎，咁樣就變咗咧有少少摩擦嘅作用嘅啫，唔係好緊要，所以用塊布抹就得咁。 多謝 Eric， 但係我就聽有人講嘅就係話，都係其實咧，即係刷牙對於有好多嘅寵物主人都係一件好麻煩嘅事，因為佢哋係唔肯嘅。結齒餅點睇咧？ 結齒餅就我麻麻地嘅，因為我有好常見睇醫生咧，就係食結齒餅大便嘅，同埋好多時結齒餅咧比較佢整到比較硬啊，所以啲狗咧同埋佢唔會啱 size 嘅，因為啲結齒餅永遠都細細塊咁樣咧，就啲狗就噗噗聲吞咗一個好難硬硬地嘅嘢咧，我試過因為咁樣而製造誤會要開肚流出嚟嘅， 哎呀，係 啊，所以咧、傳統我哋好多嘢喺香港。未試過叫人咁做啦，喺外國嘅咧喺嗰啲農場做獸醫咧，你就會叫啲人咧就，我哋揾個牛肋骨， 係 即係新鮮嘅，就仲係生嘅，就抌俾佢食。咁咧新鮮牛肋骨其實嗰啲肉好黐住個骨嘅，咁啊 就 會黐到咧，會有好似牙線嘅功能咁樣嘅。 哦，即係佢咬嘅時候就覺得摩擦。 咁啊貓咧舊時就會叫啲人就食雞翼添。就成個雞翼尖俾佢咬，咁樣就香港就唔得啦，呢啲咁好唔衞生啦、所以咧就香港就查。 明白， 明白曬，好啦， 學咗好多嘢 嚇，多謝曬， 多謝曬， 多謝曬， 介紹咗嘅就係今日呢一個品種叫做 Chow Chow，Thank you。 心机穿得很碎，细节记底顶次序，把鲜花收于车里，钻街放雨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允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公式化。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请你下家，yeah， Yes, I do. 将时间带嚟11:29翻嘅啦，二十度嘅温，相对湿度45%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都系比较干燥。下个礼拜会潮湿有雾，日间系温暖嘅。先睇咧11:30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翻翻嚟咧，我哋仲会有另外一位 Doctor Chan 今日讲肠胃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争取在下星期五之前完成为院舍长者接种首剂新冠疫苗。消委会今年一月中起至寻日，一共收到48宗有关快速抗原测试包的投诉，当中最多是延误送货，占19宗。另外有13宗涉及认证问题，有2宗涉及怀疑假货。消委会话，相关测试包的价钱差距大，由每个18元至120元不等。当中涉及网购的投诉个案占较多，有37宗，涉及零售店就有11宗。当中有市民投诉，购买的测试包印有 CE 字样，声称通过欧盟认证。但在相關名單找不到有關測試品的名字，亦都有市民使用之後，測試包完全沒有任何顯示，懷疑有關貨品並沒有任何作用。消委會推出快速測試包的網上認可名單搜尋器，市民可以輸入製造商的名字，以查核是否在香港、內地以及歐盟或者美國的有關名單之中。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在社區的老人家要盡量減少外出，現在計算本港至少每20人就有1人感染，最差情況是每5人有1人感染。外出如果可以戴 N95 口罩會較安全，如果無法戴高過濾口罩，應該戴兩個口罩，一個外科口罩加一個布口罩，令口罩貼面。袁國勇在本台節目《醫生與你》說，超過80%院舍已經有新冠病毒感染，現在可以做的有限，最重要是給院舍長者立即注射疫苗。如果有長者病發，老人科醫生應該盡快協助了解哪一些患者可以立即住院接受抗病毒藥，哪一些可以留院舍治療。他又說，如果家裡有高危人士，包括4歲或以下幼童，所有家人要打針，最好每隔一日做抗原測試。南韓總統選舉正進行投票，選前民調顯示是執政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和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月之爭。兩個人都在社交專頁留言，李在明呼籲民眾積極說服身邊的人投票，直至選舉結束前的最後一刻。尹錫月亦都呼籲民眾積極投票，又說通過國民的力量才可以作出改變並實現政權交替。一般選民可以在當地傍晚之前投票，新冠確診者和隔離人員可以在傍晚至晚上7:30投票。若果投票的新冠病人和隔離者人數超出預期，截止投票時間和開票時間可能延遲。截至當地上午11:00，投票率是16%。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88点，跌377点，总成交金额76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4点，跌1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18，跌1.12；腾讯控股375.4，跌7.8；盈富基金20.54，跌3.4。美团142.6，跌2.9。 李宁61.35跌6.5。港交所317.8跌18.42。阿里巴巴93.6跌3.3。友邦保险70.55跌2.5。药明生物50.95跌4.95。比亚迪股份182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15.83，瑞士法郎0.929，加元1.289，人民币6.317，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973，升182，港金报19,150，升41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54.12美元，賣出2054.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咧车龙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青衣路去翠怡花园方向，近住青衣交汇处呢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青康路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咧，由于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屋企人帮你手，有冇讲声唔该？ 有冇主动问家人有乜嘢需要？ 系咪唔中意听屋企人讲嘢啊？ 一家人要互相尊重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就算对住屋企人都要讲一声唔该呀。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1:39啊，呢、這个风骚快活人呢，我哋而家开始。咁我哋又话我啦，梁继章、李丽蕊啦，仲有马嘟嘟啦，马嘟嘟， 马姑娘， 系马姑娘一说。多谢我哋嘅 Dr. Chan， 好。 早晨，多谢 早晨，各位好， 身体健康，身 体健康最紧要啊。 嗯，冇错冇错吓。 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是、 肠胃炎。 哇！ 嗯，系咪啊 ？Doctor Chan， 肠胃炎系人都试过噶啦。 肠胃炎系啊，真系系人都试过。但系咧，有时咧，即系系个严重程度啦、嗯。我唔知两位拍档啦 ，Doctor Chan， 我讲下先我嘅病历吓、嗯。我试过有一次，即系我自己到而家我都唔知点解会咁严重嘅。就系咧，我自己买咗啲蟹翻嚟食啦。咁蟹咧就要自己劏啦，因为买翻嚟就要劏啦，同埋洗啊，攞个沙囊诸如此类啦。我都系跟翻一般嘅。 的程序，即是我没有做多做漏的，即是我都照返的，因为我都懂的汤蟹。点知呢，即是食完之后呢，嗰一晚呢未到天光，大概是四点开始痛，越痛就越痛，越痛就越痛，后来成日要去医院急症室，因为是肠胃炎咯。我都唔知点解，其实蟹系咪真系咁污糟呢？我坐喺边呢，多得张，如果你就咁睇呢个个案。 其实呢肠胃炎呢都系几普遍嘅。咁除咗系大人呢，小朋友亦都好常见啦。咁我哋一般呢通常会分呢，究竟佢系属于过滤性病毒引致啊，定系细菌引致嘅肠胃炎。咁不过一般嚟讲，肠胃炎呢无论系病毒或者细菌呢，都多数系从口入㗎啦。咁可能系食物佢未煮熟啊，有好多菌系未杀死啦。第二样嘢可能喺煮嘅过程或者喺进食嘅过程呢，个手部卫生做得唔理想呢，咁啲菌亦都系从口入㗎。 但是呢 Dr. Chan， 我想问呢，我个人呢好像有个感觉呢，是不是海产或者贝壳类呢个机会会高啲，比如蚝啊咩青口啊，即诸如此类呢，总之海产是不是个机会偏高㗎，你如果你以你的角度睇。 你讲得冇错啊。特別是那些有貝殼類的食物呢，因為其實清潔真的有困難的，不容易的。那些菌呢很多時會匿埋了在裡面呢，變成未洗乾淨。那有時很多時煮海鮮呢，我們因為希望鮮味呢，未必煮得好熟。咁所以啲菌係未俾我哋煮死咧，我哋就食咗落肚咧。可能有時如果我哋健康，譬如我都抵抗力嘅狀態理想咧，可能都仲抵禦得到。咁但係你知咧，有時會我哋休息不足啊，或者可能咁啱嗰個牌嘅身體狀態唔理想咧，咁就可能受到感染噶啦。 嗱 ，Doctor Chan， 因為其實有時咧，我哋都會聽到會咁樣嘅。同呢個食物中毒咧，又好似有啲關聯咁嘅。嗱，有試過噶嘛？大家可能一班人一齊去食 buffet， 但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冇事喎，但系其他嗰啲人就中晒喎，咁咪一同乜嘢有关呢？ 其实食物中毒呢，其实就同肠胃炎都真係好有关系嘅。咁我哋呢即係定义上呢，通常係一班人喺同一个地方食类近嘅食物，跟住呢有两三个或以上嘅个案同时中招呢，咁我就为之食物中毒囉。咁但係如果係一个个别性嘅个案，即係淨係佢先即係感染嘅话呢，咁其实就係单睇一个肠胃炎嘅个案嚟嘅啫。 但係我点解有啲中有啲唔中呢？係咪因为就係头先你所讲抵抗力啊？ 系啦，其实有好多因素嘅，譬如咁啱，譬如大家都食 buffet 嘅啊，咁啱物例如咧，哇，好控制自己，就食咗两得羹仔，跟住之后可能阿马姑娘就哇好开心食好多，咁量度当然系有分别啦。咁另外当然啦，正相同嘅食物都好咧，都会咁啱有，譬如一只蟹佢零舍污糟啲，另一只蟹又冇咁污糟，即系呢啲环境咧都系要计算在内，咁同埋头先讲嘅个人嘅身体健康状况都好紧要啦。 咁马姑娘有冇？试过啊，肠胃炎严重讲嗰只。 我试过有一个 case 咧，就真系唔系食落口嘅。我依家都好怀疑。咁啊，同成班朋友去咗深圳玩啦，咁啊去食饭啦，食完饭咁中途咧，我就去洗手间，推开门见到个厕所，哇，好核突！跟住出翻去咧，我已经面青口唇白。 吓，咁样就已经中招啊？ 系啊，我想问下医生，我点解真系会咁样嘅咧？ 哦，即系见到啲好核突嘅嘢。 你唔系见到，我谂因为嗰啲气，即系嗰啲散播喺呢个空气中嗰啲菌啊。 我真系唔知，系啊，咩原因咧、啊，医生？ 哦，你其實見到就當然唔會受感染啦。不過你講緊咧，你去咗魚翅啊嘛，咁咧就可能你都有啲接觸到嗰啲菌嘅喎。咁咧你帶出咗另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啊。原來腸胃炎咧唔係一定係嚟自食物嘅喎。咁咧，譬如舉個例啦，我都有睇啲小朋友個案咧。有一次咧，有個小朋友又係發高燒，咁啊屙嘔得好犀利，結果要收咗入醫院去治理啦。咁後屘流大便咧，發覺咗係沙門氏菌。咁媽咪就好懊惱啦，佢就問阿陳醫生啊，點解我平時煮嘢食都好小心噶喎，啲衞生煮熟先俾小朋友食，點解都會中招咧？咁樣，咁我就問佢啊，會唔會小朋友平時喺啲商場咧，又會中意摸嗰啲扶手樓梯啊？跟住之后又或者系揿 lift 咧，佢又争住要揿咧咁，咁佢话系，咁原来咧其实接触到一啲嘅菌咧，原来三门氏菌咧喺嗰啲扶手电梯咧个扶手位置咧都有唔少咁嘅菌嘅，咁、所以譬如小朋友接触咗。咁佢又冇洗手，跟住就進食啦。咁啲菌咪一樣同時間可以由口入咯。 不過咧，我可以答翻阿馬老師啊。我試過有一次咁嘅經歷，咁咧就係阿仔仔咧感染咗，我唔記得嗰只咩菌啊。 即系有个名嘅，咁佢就夜晚瞓到半夜，突然之间咧，即系瞓瞓下，起身呕，好细嗰阵时佢仲好啦，咁样我就要同佢清洁咧，佢成日身污糟晒，就叫咗工人姐姐帮我抹地下，因为佢整到污糟晒啦嘛。好啦，抹完之后咧，第二朝六七点到工人姐姐开始嚟了啦。 嗯， 咁都有噶，即系哇咁快噶，阿 Dr. Chan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 好犀利啊！ 佢两三点帮我抹完地下之后咧，六七点。个工人姐姐就开始嚟啦，又系一样嘅病征。 嗱，根据阿继章头先讲嘅个案咧，我就估佢咧会系诺沃克病毒。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嗰个病，就系嗰个名。 因为点解会咁估咧？因为诺沃克病毒当年头先讲紧有病毒啦，咁啊比较出名就系诺沃克病毒同埋轮状病毒嘅。诺沃克病毒咧就特色咧就系佢高传染性嘅。咁啊，我哋科学上话咧，诺沃克病毒只有几粒嘅病毒你接触咗咧，喺好几个钟内咧，你已经可以开始发病，所以系呕得好快，同埋呕得好早，亦都好犀利咁样嘅。 系啊，就 系 犀利。 是啦，就变咗咧，好多时咧，譬如家人入边有其中一个成员中招咧，即系举个例，譬如小朋友呕咗一次，跟住咧家长会负责清洁咧，咁隔咗半日咧，可能连家长都中招咁样，我哋都见过好多呢啲个案。 系啊，嗰次我真系见识到，不过原来几个钟头佢，因为嗰时又冇疫情啦，所以大家就唔会习惯地戴个口罩啦，咁佢就咁就完全冇任何嘅装备，就走嚟抹地下啊、清洁啊咁样，跟住就到佢，咁所以真系真系长知识吓。 系啦 ，Doctor Channel。我想问一问，其实有时咧，我哋都会有听过咁嘅情况嘅，就系譬如可能你去睇医生，当然啦，都会有一啲我哋会经常觉得肠胃炎会出现嘅一啲症状，譬如话系屙啊、呕啊，或者系腹部好似个滑洗衣机咁样绞痛啊等等。但系我有时候我都会听讲过嘅就系话，你好可能今次嘅咧就系因为你嘅感冒啊，跟住咧感冒咧就入咗肠啊，所以咧就引致为呢个肠胃炎啊。又或者就有啲人会讲嘅就系话咧，其实肠胃炎就称为呢一个嘅就系肠胃型嘅感冒。呢啲嘢嘅话，其实系咪都系有相关嘅？ 其实你例如又讲得好啱，呢个属于第三种个案啦。咁啊，头先讲个细菌啦，亦都有讲个病毒啦。咁第三个就其他病毒，跟住咧就走咗位啊。咁咧就譬如举个例啦，近排咧大家都好热论啦，呢个新冠病毒啦。咁其实我哋亦都睇好多好多，即系确诊个案嘅小朋友嚟揾我哋。当然而家就系做视像嘅一个诊断啦。咁咧都家长都好多时咧发觉，原来小朋友咧。患有新冠病毒咧，好多時除咗有上呼吸道病徵，譬如發燒啊、咳流鼻水咧，都有唔少係有嘔，甚至係肚屙，或者咧兩樣都冇，但係肚痛呢啲病徵。咁其實係原因就因為病毒咧，雖然就算係上呼吸道嘅病毒都好咧，佢唔限制自己咧，淨係有即係上呼吸道嘅病徵嘅。有時啲病毒咧都會導致到一啲遠少少嘅病徵啦，亦都甚至可能啲病毒可能係走位，刺激到啲腸胃。咁腸胃炎嘅通稱咧，其實就等於喺個胃部同埋腸部嘅發炎，其實都係啲病毒咧感染嘅一啲嘅情況出現咯。 嗯，咁啊 ，Doctor Chan 如果有咗你頭先所講嘅病徵啦，腸胃炎啦，主要就係、除咗係睇醫生之外咧，我亦都聽過係咪最好乜嘢都唔食，等佢清曬先啊？即係嗰個飲食方面係咪又需要呢啲咁嘅措施啊？ 嗱，飲食有兩點嘅。第一個咧，其實腸胃炎咧，大家家長都唔需要太過慌張。我哋最緊要就係防止缺水嘅情況。咁其實咧，胃口差食得少咧係唔擔心，但係咧水分缺少咧就好令人擔心啦。咁所以我一般都會建議家長，譬如我哋煲粥俾啲小朋友食啦，或者可能係啲通粉啊、啲流質嘅食物咧，比較容易消化，定有多啲水分咯。咁就唔係叫佢唔好食嘢，只不過係當佢食少咗，你唔需要太過擔心。但係咧個重點應該著眼喺水分嗰度嘅。 OK。 即其實就係飲普通嘅水就已經得噶啦。 嗱，其實水分咧係普通嘅水又得啦，甚至啲湯水啦。如果小朋友咧口淡淡咧，有時有啲味道，俾啲果汁少量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如果一般醫生咧亦都處方一啲叫電解質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有聽過，係啊，嗰、那個乜乜乜力啊嘛， 係 有時我都會聽過。 電解質嘅原理咧，其實係因為啲小朋友，譬如屙得緊要或者嘔得緊要咧，佢就會咧除咗水分流失之外咧，連啲電解質啊，譬如鈉質啊、鈉質咧都會流走咗。咁而電解質咧就係根據呢個世衛嘅建議咧，咁就係一個好嘅配方咧，去補充翻適量嘅電解質，令到唔好影響身體咧嘅正常運作咁樣。 Doctor Chan 頭先咧，我哋咪提到諾沃克嘅，但係其實除咗佢之外咧，一般腸胃炎係唔會傳染噶嘛，理論上可唔可以咁話？ 唔係喎，調返轉喎，一般嘅腸胃炎呢都有機會傳染㗎喎。 嗱，傳染意思即係譬如我照顧呢個病人，佢唔會傳俾我㗎嘛。我即係只要我唔好食佢食過嘅嘢，或者即係冇細菌嘅感染就得㗎啦嘛。可唔可以咁話？ 嗱，其實我要提一點嘅，佢嘅傳播方式呢係大便。咁、所以譬如腸胃炎呢，佢有屙同埋嘔啦，嗰啲嘔吐物同埋啲大便呢，如果你照顧者呢接觸咗而冇洗手呢，佢就會傳染啦。 明白。 如果係咁講法嘅話，雖然衰則話呢就係、是、聽到話腸胃炎呢就冇㗎，睇下醫生跟住呢就好好地休息嘅話就會好返，都唔係話啲乜嘢即係難搞或者好棘手嘅嘢。但係我諗我哋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呢，都就要睇下咁預防方面可以能夠要點樣嘅話，就照顧佢哋嘅時候係要注意一下同埋小心啲呢。 有冇得預防嘅呢其實腸胃炎喎。 有啊，問得好啊。咁咧就其實都好睇翻首先咧幾樣嘢啦。個人衞生好緊要，即係平時要教小朋友，即係食飯前啊要洗手啊，如廁後又要洗手呢啲等等啦。咁呢段時間疫情咧，小朋友啲手部衞生咧都其實相當之唔錯咁樣嘅。咁而第二樣嘢咧，某啲菌咧係有得有預防嘅疫苗嘅。咁小朋友嚟講咧，最常見我哋會建議家長考慮。帮小朋友接种轮状疫苗啦。咁轮状病毒呢其实系一个两岁以下嘅幼童呢最常见嘅一啲严重肠胃炎嘅病毒嚟嘅。咁嗰啲通常一般如果小朋友感染咗呢，佢就会呕得犀利之余呢仲屙得好劲嘅。佢可能呢我哋有啲个案见到一日屙成八次十次屙水，屙到个小朋友好惨。咁个屁股仔又损埋好辛苦。咁呢就呢样嘢呢预防用疫苗就最有效啦。咁不过要留意咯，如果是家长为小朋友预防这个轮状病毒呢，个疫苗呢有时限的，必须在初生之后头几个月呢要接种晒两至三剂的口服轮状疫苗呢才能够全面保障到小朋友。 Okay. 那以后的话都需不需要打的，就是要 keep 住是要打的这个轮状病 毒。不是，那个是吃的疫苗，还有呢只能够在头几个月呢是吃的啫，那过了某个时段呢就没得做保护㗎啦。咁呢个就其中一样嘢啦。咁譬如话系三门氏菌呢，我又都分享俾大家知啦。細菌感染嘅肠胃炎呢个特色就系通常比较多系会发高烧啦。同埋呢要观察埋呢大便呢除咗肚屙之外呢，啲大便一般呢可能会有机会有血。或者是甚至有啲散啊，啲黏液嘅，咁呢啲就会比较令医生会諗多少少細菌感染呢，嗰啲要及早呢係即係考虑俾抗生素殺咗啲細菌呢，等小朋友个腸胃炎可以快啲好返。 讲到打針呢，其实多啲張而家呢正如先所讲啦， COVID-19 令我哋好烦恼啦。咁其实 BB 或者細个嗰啲呢，你会建议即係几多岁起码几多岁可以打呢、這个第一針啊？ 嗱，而家咧根據世衛嘅建議咧，就三歲就已經可以打針噶啦，即係 COVID-19 嘅針，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都建議咧，小朋友去到三歲以或以上咧，就盡快去接種疫苗啦，因為而家個疫情都好肆虐啦。咁至於三歲以下咧，咁有兩樣嘢，第一咧。就係佢哋未夠稱打針咧，但係其身邊嘅家人都盡量希望接種曬啦，亦都即係保護自己都保護埋啲幼童啦。 冇錯。 咁第二樣嘢咧，如果當係三歲以下啦，真係呢期咧，即係譬如逢親發燒，我哋睇太多症啦，所有小朋友咧基本上發親燒咧，十個有九個都係 COVID 嚟嘅。咁所以嗰樣嘢係要好小心去。 你講到咁高啊個比率，十個嚟睇九個都係。 犀利。 呢排係啊，因為我哋即係始終我自己係私家醫生啦。咁喺我哋嘅即係網上視診咧，基本上真係十個有九個發燒都係，係啊，即係最細我近排有個個案係一個月大，咁都中招。咁冇辦法，因為始終香港居住環境有限啦。咁佢家人其中一個中咧，咁就真係好高傳染度咯。 咁但係點樣啊？即係 如果真係咁不幸係真係中咗招嘅時候，應該要點樣？ 點樣 take care 佢啊 ，B B？ 其实第一件事就尽快去找医生看，尤其是这么小的小朋友。另一件事呢，其实我们都有少量的药物去帮他。一般呢主要是一些支援性的药物。即是举个例退烧药啦，或者有些的益生菌就会调理返个肠道啦。因为肠胃炎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处方埋啲益生菌给小朋友呢，就算 BB 都可以吃益生菌的。就可以调理返个肠道，等他起码舒缓了病征，等小朋友不要那么辛苦。只要小朋友有好的休息呢，我们又又唔使太擔心，比較多喺我哋即係私家嘅情況去睇嗰啲嘅 確診個案咧，無論係幾細嘅小朋友咧，都唔算太嚴重嘅、 哦。 一般我見到咧，就算發燒都好咧，大約三天至四天咧，佢啲燒就慢慢退減。咁、而嗰啲病徵咧，譬如有咳嗽啊，或者就算肚屙等等咧，都係五至六天咧，都慢慢會自己好翻嘅。 哦，咁啊好咯，啲爸爸媽媽唔使咁擔心。話時話 Doctor Chan 啊，阿馬姑娘咧最近咧，佢個身體都上上落落啊，即係有啲唔舒服啊。係、哦、啊，馬姑娘，你而家好翻未啊，馬姑娘？ 我覺得我已經係九成九好翻曬啦。 哦，咁好啦、 哦，太好啦， 太好啦，太好啦嚇、啊！好，咁希望大家都係啊，聽緊啲節目朋友們啊，身體健康啊，多謝曬今日，多謝多謝 多謝 Doctor Chan 今日同我哋介紹咗講緊呢個就腸胃炎嘅嘢，大家咧就希望身體健康。 好啦，十二點鐘之後一翻嚟就會有 客家婆來了。 夜雨下过，剩我跟孤树，叶已静了，呼吸累近，你在于能重塑那天一起于树下，浓浓淡淡，轻轻重重已褪色，但你像湖水般温柔。 作为爸爸妈妈咧，先听多啲 friend 讲咧，即系咧，我想讲啊，就系爸爸妈妈最担心啊。有时咧，一见到啲小朋友唔舒服咧，可能是发烧咧吓，成、晚都瞓唔到啊，因为咧，你感觉身边嗰个 B B 咧。轻合合咯，咁你就好噶，要照顾佢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尽量小心啲，希望身体健康嘅。十二点钟之后咧，阿马老师，今日你用咩口号啊？你嗌咩 招数啊？你 嗌咩啊？系咪又嗌打埋你咁样啊？你嗌咩啊？ 我唔会，我今日用靓仔。 点解咁长和今日突然之间咁长和啊？ 谂唔到你已经谂唔到。 最最叫亲我都系靓仔，几开心啊！ 哦，咁啊系， 佢生日， 佢成日用埋晒呢个花招。 系啊， 系啊， 跟住嗌你八角 啊嘛。 好啦，一阵间翻嚟就会有客家婆来了。而家先系12点新闻。 个确诊患者不治，累计超过521人染疫，9440人死亡。现有1087个重症患者，比前一日增加80人。韩联社报道，南韩随着工作日增加病毒检测量，单日确诊病例数目激增。专家认为疫情已经基本接近顶峰，今后大约两星期内将会出现转捩点。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预测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乾燥同温暖。下星期初潮湿有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0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88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6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78跌1.52，腾讯控股372.2跌11元，盈富基金20.46跌4.2，美团141.3跌4.2，港交所314.6跌21.62，阿里巴巴93.15跌3.75，李宁60.55跌7.3，友邦保险70.7跌2.35。药明生物51.25跌4.65，比亚迪股份181元跌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9，英镑10.251，瑞士法郎8.418，澳元5.687，加元6.067，新西兰元5.325，欧元8.5304。每百日元对港元6.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47。日经平均指数报24865点，升74点。港金报1915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4.46美元，卖出205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去港岛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天水围嘅天影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港铁巴士 K76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争霸战导引指南。 作为一个家长，要处理一家人的大大小小财政问题，有时都好惊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做错决定。自问持家有道的你，又会怎处理呢？ 我们以前就会比较多货自己，可能会是投资比较多，但是真的有小朋友才知道，觉得、不是、真的有分少少现金，随时代在手会比较稳阵。 要知道 Alison 侯家明他还有什么存款法宝，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啦。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来了啦，走前走前走前走前 走前啊， 系喎、你检嘢好唔好啊，小强？ 好好啊， 检嘢好好啊， 今日佢系好啲啊，佢今日 真系好好， 今日我哋实质上睇过佢头先个样咧，系即系冇啲黑气啊，知唔知啊？平时佢一阵黑气啊， 我都系咁话， 开过你， 有阵嗰啲系乌云盖 顶。唔系我话你而家冇啊，我而家咪话你有。 阿张生见啦，矛啊， 我赞你靓仔，靓仔咗， 系喎， 做咩猜过我咧？真系吓， 见得身体健康系咩？ 你King Kong啊，身体King Kong啊嘛，你正式King身体King Kong啊， 嗱银行都考啦吓，嗱其实咧即系讲紧话咧呢一段时间嘅大家都真系好大嘅力量咧，先至能够咧令到自己嘅身体咧 keep 得好健康，明白嘅。有时候我哋间唔中都会听到就有啲朋友啊，唔知边个中咗或者系点样，唔紧要，保持冷静。嗱当然啦，尤其是系疫情嚟咗嘅话咧，有好多身边嘅嘢咧，我哋都唔同咗啦，又或者就系啲嘢要带。多咗啊，又或者用多咗啊，咁所以咧就你自己有冇统计过就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喺生活习惯上啊，又或者系即系譬如可能系买嘢嘅话，可能嗰个购物嘅清单啊，亦都唔同咗咧，咁样啊？ 有冇啊，马老师？ 啲卫生品肯定系买多咗啦，厕纸真系用多咗， 厕纸用多咗， 点解嘅？点解要厕纸？要去多个厕所啊？ 系咯，厕纸 即系我意思系，譬如话抹嘢、抹手啊，甚至擤鼻涕啊，真系用多咗嘅呢啲数。 系嗱，点解我咁同大家讲咧？就好得意。琴日咧，我就有啲朋友啦，非常之好啦，同我预祝生日啦。咁我去到街嘅时候，当然啦，即系人唔咩人多，吓即系人唔系咁多。咁我竟然咧就见到就有一间嘢咧就开咗系卖时装嘅。本来啊吓，咁我就觉得就系时装店，唔知点解冇咩购物嘅意欲。我谂住啊，不如买件衫或者买条裙庆祝生日，冇啲咁嘅嘢。我点解会走入去咧？因为我见到佢有写住嘅就系话，来自韩国嘅某个嘅口罩，佢有现货。呢、三个字咧就吸引咗我入去。 得唔得个质素？ 非常之好，我今日就系戴咗啦。 哦，贵唔贵啊？ 咁而家咪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希望可以戴一啲就保护性会比较高啲嘅，即系咪几多咁嗰啲啦？佢就系嗰只。咁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佢要现货。要輕貨嘅意思就係話有現貨，有好多都係叫你嘅就係話可能俾咗錢啊，你要等啊嘛。咁我跟住我就即刻衝入，我同佢講，我就話：咦，你真係有現貨，可唔可以俾我睇一睇？跟住佢就話：唉，頭先啊，啱啱出到嗰個女人啊，都係同我哋買咗嘅。咁跟住就見到有兩個唔同嘅顏色啦，都係呢一種嘅，即係呢個 韓國嘅，係 啦，韓國嘅呢個口罩。咁跟住我就見到佢仲要有一個可以俾你望一望。咁我就覺得咦幾好喎。嗱，同埋其實買口罩咧，我仲要另外一個條件嘅就係、是。 雖則你就話要有一個規格嘅一個 level three 啊，或者係嗰啲咩 K 咩咩咩咁樣有個名有個 model 啦之外嘅話，我仲要希望佢可以透氣， 嗯， 緊要啊，係咪啊？ 但 係 貴唔貴先最緊要？ 嗱，你話佢貴唔貴咧？其實我諗我見到有啲網上訂購嘅，好可能都要百幾蚊就五十個。琴日咧佢都係賣到就150蚊五十個，咁、 okay, 我覺得佢就係俾佢賺少少啦，係咪啊？小強，唔貴唔貴啊？ 即係三蚊個 啦。 嗯，贵唔贵啊？三蚊合理啦，贵少少，但系都合理， 贵少少咯。咁跟住我就见到佢就佢有一个俾我睇到嘅，我就觉得真系几好、啊。咁当然唔会戴啦，系、咪？咁我觉得佢就好似薄薄地咁样。诶、果然今日戴上去嘅话，真系舒服好多。 好， 系啊，又有呢个保护性，精神爽利。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咁啊，就系咧，就喺疫情关系嘅话咧，我哋真系多咗有好多嘢。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要教嘅客家婆来咧，即系搞梯次噶，在以前嘅时候啊，我哋咧。要后到动词咧，都要用嘅。咁我哋一定要教埋你啦。咁你可以咧就用客家话同大家就嗯，挨开翘罩， 好 系啦， 挨开 眼罩咁样系咪？ 翘罩即系口罩， 系啦，眼罩就系眼罩咁样就可以咧学多好多呢啲 咁 嘅嘢啦。 咁眼罩系几系咩讲？ 眼罩， 哦又唔 系啦，眼罩眼罩咧就系眼罩。 嗯， 系啦，咁咯，好啦，我哋即刻嚟学一下嘅咧，就系十样我哋喺疫情嘅时候嘅话咧，可能用多咗、买多咗，同埋以及咧就系你哋咧就真系要好好地去维持自己嘅健康，一定要用嘅嘢啦吓。好啦，第一样嘢嘅就系头先我有讲过嘅就系乜嘢啊？ 口罩， 口罩， 系啦，咁啊，你试下，小强。 口罩， 翘啊！头先啱先讲完， 头先先至讲完，呢头就唔记得啦。系啦，口罩客家话系翘罩，翘罩。好啦，咁啊个罩字识点讲嘞噃？咁啊而家咧有啲人咧又真系紧张嘅，咁啊佢可能咧就唔单止会戴呢个口罩之外嘅话，仲会戴埋眼罩。我觉得而家多咗人戴嘅， 嗯， 系啊，好系咪啊？咁所以咧就系教埋大家啦，眼罩， 眼罩。 眼罩 系啦，口罩就系翘罩，眼罩就系眼罩。 眼罩 好啦，第三样嘢嘅就系成日都好紧要啊吓，好多时候如果我哋觉得个手唔系话真系太污糟，但系我哋又唔系好方便去洗手嘅时候，我哋用乜嘢啊？ 搓手液系咪咁啊？系咪搓手液啊？ 小强你试下， 佢我觉得呢个同学真系好求其啊！ 你卒之都觉得 我彩你都有味 啊！ 我中意你冇你冇试过乱估，你冇试过乱讲，你个场面怪 错啊，系啊， 你 唔好话人哋求其，咁你试下搓手液， 哦搓手液， 吓你咪一样，你同佢你同佢估嘅咪一样， 系啊，佢话人就得。 嗱，正確嘅咧，正係 心講嘅， 我係用心講咯。 好嗱，冇木啊，嗱，一人少位下。好啦，咁啊，其實正確嘅讀法嘅就係楚少益。 楚啊， 係啦，楚少益，楚少益， 楚 係啦， 少 益 ，OK。搓手液呢、這个就系、是、好啦，即刻去到我哋第四样要介绍大家噶啦。咁就系当然啦，而家咧有一啲嘅公司，我哋唔需要 work from home 嘅，譬如好似阿张张啦，同埋小蕊蕊咁样要翻工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保存住大家嘅健康嘅话咧，就最好喺屋企先做咗一个叫做咩啊？ 快速测试 系咪？ 系 快诶，快速诶，快速， 快速啊， 系啦，快速测试。 速定熟啊？ 啊，速 啊，速啊， 嗯，快速测试， 嗯， 就系快速，系啦，快速测试啦， 快速速，知道 得唔得？快速测试，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有啲朋友好似咧就系阿小强强咁样嘅话咧，非常之好啦，日日咧就唔需要出门口嘅，佢就喺屋企。在家工作啦，在家工作嗰点讲啊？就系在家工作， 在 家 工作， 工 作 作 系啦， 在家工作， 冇错，就系在家工作啦。好啦，在家工作之外嘅话，咁当然啦，咪有时嘅话，即系搓手液咧都嫌咧啊，比较唔系话即系成日都用到啊。咁啊，即系我哋有时会 讲个 系啦，哦，叻仔啊吓。咁我哋成日会喷嘅就系呢一个嘅 火蕉。 唔系消毒火蕉， 咩消毒？哦，消毒 系啦，就是、消毒火酒啦， 烧啊， 系啦，消毒火蕉，或者如果你简单啲嘅话，你可以唔学消毒都得，你可以学火酒就系火蕉， 消毒嘛， 消毒 火 蕉， 火 系啦， 就突破照顶顶。 得 系咪得啦？系咪好啦？另外仲有咁啊，好紧要嘅咧，就头先啊 ，Dr. Chan 都有话嘅，就系话其实咧，个人嘅卫生当中嘅话咧，最重要嘅一环就系乜嘢咧？保持双手清洁，保持双手清洁，我哋就经常要做啲乜嘢啊？ 洗手， 系啦，洗手，你试下，如果系个客家话， 你讲先啦， 点样发音啊？ 是笑， 错系谢笑，冇得讲啊！ 应该同我你咁求其，你不如唔好读啦，吓、啊、好唔好啊？ 咪就系咯，嗰头话人，嗰头又俾人哋讲翻啦。 咁求其都冇用心， 咪就 系 咯。 求其点讲啊，家婆？ 求其，而庄严超系银求其啊咯。 可以射笑啊！ 你做人就射笑， 射笑 系啦，射笑系啦，系啦，嚟咯噃。好啦，去到第八个嘅 item 要介绍大家嘅咧，就系话其实最紧要嘅就系我哋都希望自己嘅抵抗力会系好啲啦，系咪？咁先至能够咧就抵御呢一个咧就系咁毒嘅病菌嘅。咁啊，抵抗力又点讲啊？ 同学， 小张真试下 抵抗力。 好嘢喎，差唔多系就系 decolonize 啦，啱啦，非常好，系啦 ，decolonize 得唔得？可以啦嘛，好啦，咁当然啦，即系不幸地，如果你真系中咗嘅话咧，咁啊好多时候咧都要居家，就要做一啲嘅措施，系嘛，令到自己咧就系身体好翻啊，系啦，咁你先至可以咧就再翻工或者系做其他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学埋呢一个字啦吓，虽然我哋好唔想，但系我哋都要知道究竟个客家话点讲，就系隔离， 隔离， 系啦，系啦，隔离就系隔离。 哦，佢嘅隔字音一样喎，差唔多。 系隔系一样嘅，但系个离咧就系如果你广东话就系离啦，咁至于你嘅客家话就系离，系啦隔离啦。好啦，当然啦，若果你话真系要隔离之外嘅话，咁就唔好话即系周围去玩啊，又或者咧就系即系令到自己太过忙碌啊，应该好好地咁样咧饮多啲水啊，食药啊，同埋就系要休息啦。休息嘅话咧，客家话系比较得意啲嘅喎个发音。好，小强强试下。 调 息， 讲一次， 讲一次。嗱，佢而家讲咗，佢讲个调息咧，就讲咗口食， 系 啦、啊。其实喺客家嚟讲系口食啊吓，但系其实咧，如果系正确嘅休息咧，就系晓舌。 因为佢又唔错得晒， 系啊，佢错佢啱一个字，晓舌， 舌 系啦，晓舌就要多啲晓舌啦。而我多啲晓舌，银龙而再开啲效咯。好啦，我哋嚟啦噃吓，今日我哋疫情下嘅话咧，我哋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要学一学嘅。首先，我哋再重复一次我哋嘅读音啊吓，第一个口罩， 晓 罩；第二眼罩， 眼罩； 第三搓手液， 搓手液。 点啊你？再讲多次，你话咩啊？ 错 笑液，第四快速测试， 快速测试， 第五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 第六消毒火酒， 消毒火酒， 第七洗手， 射消， 第八抵抗力， 抵抗力， 第九隔离。 隔离， 第十休息， 休息。 好，一阵间翻嚟，我哋会有 贴贴测验， 唔系快速测试啊。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你与你更孤独吗？ 今名叫做 Tomorrow，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好啦，客家婆来咧，见到要贴揭拆音啊吓，好啦，咁我哋亦都系问十条嘅问题咧，等你哋两个可以抢答嘅，好啦，试下你哋嘅黏黏先啊吓， 当 好都系仍然继续当系咪？因为呢个长性嘅先，呢个黏黏黏系咪？好啦，咁你咧， 乔琪仔 吓。 乔琪仔，哦，求其仔啊！ 唔好啦，你叫翻靓仔啦，你点解 叫 唔到嘅你咁？ 喂， 靓 仔，啊得，靓仔， 好，一于咁话，系人哋叫下佢，佢又会咁乖，今日咁顺摊嘅， 你 为 你咋，为你咋，系啊， 好啦，嗱，咁而家我哋即刻嚟咯噃吓，好啦，咁啊，第一题 ，W F T W F H 嘅意思系好小张张。 蔡卡加拱作， 我都唔知道应该俾 蔡 四个字 蔡卡拱作， 你哋都打龙通嘅。 喂，你唔好咁讲， 咁你补答啊？你咁叻， 蔡卡拱作， 咁佢又啱喎。我俾你，我俾你补答成功一分。好，既然系咁嘅话，系啦，话我打龙通噶啦，我最憎人话我唔公道噶啦，就系好有一分啊！第二题撩鼻啊，其实我哋做嚟做乜嘢噶？靓诶，靓仔，五四 拆丝。 开速拆丝是啱的，好啦，哇，今日好犀利喎，两分。第三题啊，我哋好多时候话咧要吸收多啲维他命 C，希望可以增强我哋嘅小张张。 Deconic 非常好啊，头先咧都未教就佢已经讲啱咗噶啦。第四，好多时候我哋话要蒙住个嘴啊，系小张张。 翘舟 系啦，我哋要带住啲乜嘢就系翘舟，非常好啊吓，两分嗱，而家二比二啊吓，咬住上。好，跟住呢一题，如果小强住喺 A 座，小蕊住喺 B 座，靓仔 隔离， 好嘢。咁我就问话，小强究竟系住喺小蕊嘅边度咧？就系隔离啦。咁我只可以俾少少你，因为咧两个里面嘅话咧，你错咗一个字嘅， 唔系呢啊。 隔离啊，系啦，好，咁我就俾呢个 2.5 分你。好啦，第六题啦噃，教小朋友做乜嘢嘅时候，我哋话要唱一个生日歌，小张张。 谢笑。 系谢树。 哦，谢树。 谢树，系啦，咁就系、OK， 咁我就唔可以俾分你啊、 哦。 好，咁我哋俾0.5 分你啦，你个你个洗字系啱嘅， 2.5 分。好啦、第七题啦，铁钩船长除咗有个铁钩之外，系小张张 颜罩， 颜罩冇错。除咗一个铁钩之外，仲有啲乜嘢罩系令到佢系成为佢嘅特征咧？就系眼罩啦吓、好啦，第八题，店铺暂停营业，佢挂个乜嘢牌出嚟啊？靓仔， 晓舌 ，好好啊吓，3.5分，哇，今日两个好犀利啊！ 坐兆业， 叮当码头，仲有咧？ 坐兆业， 仲有咧？ 烧秃火烧，烧秃火烧， 点解你唔用你自己绝招啊，小强？ 你成日都系咁噶，你噏晒佢出嚟先噶嘛？ 唔系啊，我因为我觉得羞耻啊， 何来羞耻咧？ 我有羞耻之心噶啦， 即系你戒咗。 喂，咁你要珍惜，你要珍惜啦，因为你呢种心咧时有时冇啊，知唔知啊？你唔系成日有羞耻之心，你一 feel 到自己有羞耻，你好快啲揾个保险箱储咗佢吓。 冇错， 系啊， 你咁咪戒咗啦，系嘛？我仲谂住你会 戒咗啦。 哦，哎呀，好啦，咁啊，真系好唔好意思。咁所以今日咧就系以两分系啦之差嘅话咧，就系稍为咧输咗俾阿小张张啊。 其实我今日有几下咧， 有几光彩。 我有几下我专登我唔答住添噶啦，我就知你有个 time lapse， 等你啊， 我等你啊。呢、這个真系好多人唔识咩休息嗰啲，我识抢，费事抢咁多啊。 咪就系咯，原本佢应该有七分噶，佢已经今日就有5.5分，你就有3.5分啊，稍微就系逊色咗少少嘅。 先睇12:30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全民检测仍然在规划当中，几时启动要考虑本港疫情同埋点样达至最佳效果。佢强调，特区政府的立场是要做好相关的细化方案，筹备人手、物色地点同资源物资。由於需要大量動員，所以全民檢測並非優先禁制去做，亦都唔好為咗要交呢條單而勉強做。林鄭月娥宣布，今日起除咗星期二舉行行政會議之外，每日會由佢本人同相關局長向公眾交代抗疫工作進展，並澄清坊間謠傳同誤會，提供一個更權威嘅講法，並回應傳媒針對防疫政策嘅提問。一直維持到戰勝呢一波疫情為止。林鄭月娥朝早喺政府總部主持記者會嘅時候戴上口罩。佢預告聽日嘅高層記者會將會聯同發展局同保安局交代中央援建嘅社區隔離設施事宜。佢又話：每日嘅下晝4:30疫情記者會將會繼續，由衛生防護中心同醫管局交代疫情發展同醫療事項。林郑月娥宣布，伊丽莎白医院改为接收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未来四日将会转移院内的非新冠病人到其他医院，由今日开始不再接收非新冠病人。她说医管局亦都会尽快将公立医院整体一半的病床改为接收新冠病人，涉及9000张病床，希望得到私家医院配合，可以接收部分的医管局病人。林鄭月娥又話，已經向中央提出請求，派出內地的醫療團隊支援香港，提升現有兩個設施處理重症的能力，分別是北大嶼山醫院和亞洲國際博覽館。另外，在落馬洲的應急醫院會由內地醫療團隊支援，爭取在四月內分階段投入服務。消委會今年1月中起至到昨日，一共收到48宗有關快速抗原測試包的投訴，當中最多的是延誤送貨，佔19宗，另外有13宗涉及認證問題，有2宗涉及懷疑假貨。消委會說，相關測試包的價錢差距大，由每個18元到120元不等，當中涉及網購的投訴個案佔較多，有37宗， 涉及零售店就有十一宗，当中有市民投诉购买的测试包印有 CE 字样，声称通过欧盟认证，但在相关名单找不到有关测试品的名字，也都有市民使用之后测试包完全没有任何显示，怀疑有关货品并没有任何作用。消委会推出快速测试包的网上认可名单搜寻器，市民可以输入制造商的名字，以查核是否在香港、内地以及欧盟或美国的有关名单之中。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同温暖。下星期初潮湿有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11点，跌454点，总成交金额9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6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8跌个半，腾讯控股371.8跌11.4，盈富基金20.46跌4毫，系跌4.2，美团141.5跌4蚊。港交所315.2跌21.2元，阿里巴巴93.25跌3.65，李宁60.8跌7.5元，友邦保险70.65跌2.4，药明生物51.25跌4.65，比亚迪股份181.1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15.8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88，人民币6.318，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91，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4,931点，升140点。港金报19,15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7.61美元，卖出205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中快活人。 片段人间， 陪着你走。 喂，好啦好啦好啦吓，到爷爷屋企啦，啊 ，Angel 攰唔攰咧？吓， 又开门啦，好急啊，爷爷。 哦，头先喺车站，问你去唔去厕所，你又话唔急，而家又吹到沙晒云 啦，快啲啦， 嚟啦嚟啦，攞锁匙攞锁匙，啊。啊，系，啊，点解今年？你话放暑假咁早有暑假放咩 ？Angel 你又呃我系嘛？有冇讲大话噶？ 我冇讲大话噶爷爷，因为今年有 Covid 咧，所以全香港嘅学校都提早放暑假。 咁，都有噶，放暑假吓？ 爷爷啊，你冇睇新闻噶咩？ 爷爷好忙啊，又要落田，又要种呢样嗰样，你估啊爷爷真系坐喺度冇嘢做咩？ 我帮你手咪得咯，爷爷啊，我帮你手你就唔使咁辛苦 啦。乖啦，咁我就开心啦。啊，系，今晚你想食啲乜嘢啊？ 我想食鱼啊，仲有啊，要饮爷爷煲嘅汤。 你中意就得咯。 嗯， 系，你平时夜晚同爹哋喺屋企咧食啲咩噶？边个煮饭俾你食啊？ 以前咧，妈咪喺度咧就妈咪煮咯，妈咪唔喺度咧 ，Angel 肚饿就食饼干咯。有时咧，爹哋会买饭盒咧同 Angel 一齐食噶，又或者会食杯面。Angel 咧最中意食嘅咧有个好大好大嘅虾喺嗰度嗰个杯面啊。 做咩食埋晒啲咁嘢？呢啲嘢边有益噶？ 系啊，爷爷，杯面好好食噶。爷爷，你有冇食过啊 ？Angel 啊，咁咧？你有冇挂住妈咪啊？妈咪有冇睇过你，带你出去玩下咁啊 ？Angel 有挂住妈咪啊，仲系好挂住，好挂住佢添啊！有一次咧 ，Angel 啊偷偷打个电话俾佢噶。妈咪，妈咪 ，Angel 好挂住你啊！我肚仔痛啊，我想你抱下我啊，你快啲听电话啦。喂，唔该妈咪啊，妈咪妈咪，我系 Angel 啊 ，Angel 肚仔痛痛啊，我好挂住妈咪啊，你几时翻嚟啊？你依家唔得闲啊，对唔住啊，妈咪，咁。Angel 唔阻你做嘢啦，拜拜。妈咪，我肚仔好痛，真系好痛啊！我会唔会痛死噶？妈咪， Angel 啊，听日星期日咧，爷爷得闲噃，带你去玩好唔好啊？ 好啊，好。爷爷啊，好想捉鱼啊，得唔得啊？ 啊，咁你今晚早啲瞓，我哋听朝早啊，早啲出去好唔好？ 好啊，爷爷啊 ，Angel 听日咧可唔可以着你买俾我对新鞋啊？ 梗系可以啦，你中意嘅吓。 好嘢，听日可以着新鞋出去玩啦。 快啲瞓啦吓，快啲瞓啦。 Good night， 爷爷。 好好好。哇，撞鬼咯，咁大雨，唉，淋尽啦，真系啊！ 爷爷啊，你仲唔起身啊 ？Angel 等咗你好耐啦。 傻妹嚟嘅，你咁早醒嘅，而家几多点啊？睇过，哦，七点钟啫噃。 七点钟啦，好晏啦，爷爷，你再唔起身咧，我惊啲雨俾人捉晒啊！ 咁又喎，咁啊捉晒咧？但系咁大雨，今日怕扯都唔出得去啦。 怕乜 ？Angel 以前都试过落雨出街啦，我哋担遮咪得咯。 哇，你睇下，唔得啦，咁大雨仲行雷，唔好啊，唔出得去啊，危险啊。 爷爷啊，嗱 ，Angel 最多俾你瞓到咧长针搭正六字咧，你就要起身噶啦，好唔好啊？ 唔系啊。 Angel 啊，下个礼拜啦，等好天，太阳白白出嚟先去啦，好唔好？ 得啊，唔好啊，今日一定要同爷爷去玩啊！你睇下，我新鞋都着咗啦，几靓！我想同爷爷影张相俾爹哋妈咪睇下，好唔好啊？ 哎呀，你明明啊，太大雨啦，唔出得去、啊。 我唔理啊，爷爷啊 ，Angel 一定要出去同你影相啊！我要出去啊！爷爷，爷爷，冇落雨啦，我哋快啲出去啦！ 但系个天仲咁黑，唔好啦，好唔好？ 唔好。 喂 ，Angel， 你傻咗咁望住出边，你喺度做咩啊？ 我喺度睇住个天咯，一冇雨落嘅话，我哋就出去啦，好唔好？ 唉，好啦好啦，怕你啦怕你啦。 爷爷啊，爷爷啊，冇雨落啦，你睇下嗰边啦，已经出太阳啦、哦、，Angel 见到太阳啦。 咁、不如爷爷踩单车同你出去行下啦，好唔好？你咁想出去？ 咁去唔去捉鱼啊？ 唉，落大雨咧就好难捉噶，啲鱼匿埋，我哋捉佢唔到噶。 唔会嘅，或者有啲鱼好似 Angel 咁样咧，冇爹哋妈咪陪佢玩，自己会走出嚟嘅，咁、我哋咪可以捉佢咯。 好啦好啦好啦，不过咧落完雨出边污糟啊，你换我对旧鞋啦、你踩对新鞋咧就唔靓噶啦。 唔好啊，唔制啊，最多 Angel 坐住爷爷嗰部单车，我唔落地咪得咯。 哎呀，好啦好啦，怕你啦，咁你着埋雨衣，我哋出发啦吓。 好嘢，就记得出发啦。爷爷，哇！爷爷踩得好快哟、哇！啲风吹过嚟，好舒服啊！ 啊，揸稳啊，扶住我啊！ 爷爷啊，爷爷，前面嗰度咧，边度嚟噶 ？Angel 未去过啊，不如爷爷车我去睇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嗱，你扶住啦 落雨啦 ，Angel 有雨衣啊，我唔惊你嘅，好舒服啊！ Angel， Angel， 系咪你喺都要爷爷同你出去玩噶？系咪你？ 系。 落咁大雨，点解你喺都要出去啊？ 因为爷爷应承咗 Angel 噶。 你仲驳嘴？嗱，而家病爷爷病咗啦，吓系咪因为你太曳啊 ？Angel 以后唔敢。 你再咁唔听话咧，连阿爷爷都唔理你啊！你点算啊？是不是要去做乞衣啊？ 爹哋啊 ，Angel 以后听话，你叫爷爷唔好唔理我得唔得啊？ 哎，你自己同爷爷讲啊，爷爷醒未啊？ 未啊，爹哋啊，不过 Angel 肚饿啊。 哎，唔同你讲住啦，哎，有人揾我啊，你真系麻烦啊。 Angel 真系好肚饿啊，爹哋，喂喂，爹哋。 Angel， 啊 ，Angel 啊， 你醒啦？ 喺度做咩啊？做紧咩啊？ 我食紧杯面啊，好味道啊！爷爷啊，你食唔食啊 ？Angel 俾啖你食啊！ 点解你会有杯面噶？我都冇买杯面喺屋企。你爹哋带俾你噶？ 唔系啊。 点解你会有杯面？你冇钱买噶？你边有钱买啊？ 头先呢？Angel 肚饿嘛，我出去行下咯，然后我执噶。 吓、啊，杯面边有得执啊？你去边度执啊？吓、 咪嗰度啦。Angel 唔识讲啊。 唔准讲大话。 你唔好呃我噃，街上面无端端点会有杯面啊？ 冇啊， 你 仲冇讲 大话？你讲俾我听，个杯面点样得翻嚟？要讲啊吓！ 我 Angel 系执噶，真系噶爷爷。 我唔讲啦，你跟我出去，你要执啊嘛，你话俾我知喺边度执，你话翻俾我听。 唔系啊，爷爷。 你咁曳，你咪学人偷嘢。你跟我行，跟我行。嗱，嚟你呢度，你喺边度？你头先话呢度附近喺边度？你指俾我睇。 唔系呢度啊。 唔系呢度，咁去前面睇下啦。系咪嗰边？系咪嗰个转弯？你话转弯嗰个位嗰条街嗰度系咪？ 唔系啊，都唔系啊。 我知啦，你跟我嚟啊。 爷爷啊 ，Angel 请 Vivi 啊。 唔啊，唔搞清楚，冇得 Vivi 啊。你老实同我讲。我上次带过你去前面有间便利店买嘢食，吓、你仲扭我买嗰只咩就只虾个杯面，你系咪走去人哋嗰度偷？你而家话俾我听，快啲讲啊！我俾最后一次机会你，你系咪咁曳走去人哋便利店偷人哋嘅嘢？ 唔系 啊！ 哦，仲唔讲？我话你知啊，人哋铺头咧有闭路电视，佢如果影到你偷咧，拉你坐监。到时冇得见爹哋妈咪，冇得嚟见爷爷噶啦。 爷爷， 讲啦，你系咪偷人嘢啊？你讲啦，唔好喊，你讲啦。 爷爷，你又知错啊！我求话你唔好拉你做啊！ 你系咪偷人嘢啊？ 冇得见妈咪爹哋啊 ！Angel 唔想见唔到爷爷，唔想冇人理我，冇人要我，爷爷 得啦， 知错啦。 好啦，点搞啊？真系，以后唔好啦，知唔知啊？吓， 爷爷唔好唔要 Angel。 得啦，我教你啫，我唔会唔理你。得啦，我俾翻钱人冇事噶啦吓，嗱，以后唔好啦吓。啊！爷爷抱你，你唔好喊唔好喊。哎呀，鼻涕都流埋。咦，咁大个人唔好喊唔好喊。阿伟啊，喂， 系点啊？ 你系咪真系好忙啊？ 系啊，点啊？系咪 Angel 又唔听话？最多我嗰两日带佢走啦。 你唔好净系带嚟带走，带嚟带走，你多啲关心佢啊！吓。 啊！得啦，唔讲啦， 有望啊， 好，系啊，拜拜。 Angel 啊，今日好天噃，不如爷爷带去捉鱼好唔好啊？ 好嘢啊，好啊，同爷爷去捉鱼。 嗱，如果我哋捉好多鱼咧，我哋蒸嚟食。或者煲汤饮，好唔好啊？ 好啊！如果有好多好多鱼嘅咧，我哋唔好食晒佢，我哋系咪可以养住佢噶？ 养啊！想养大条鱼先食啊？ 唔系啊，我想送一条俾妈咪，跟住咧送一条俾爹哋，等佢哋可以开心下啊嘛。 做真系乖啦！ 我哋行快啲啊，好惊俾人捉晒啊，爷爷。 咁啊，不如同你斗快跑去咯。 好啊，不过爷爷要让 Angel 喎。 我梗系唔让啦，我行先啦。 哎呀，爷爷艰难啊，爷爷等埋我。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 牵手，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 今日咧就系马老师嘅作品吓、啊，就系呢一个陪着你走啊，系咪啊，马老师？ 系啊， 你系咪好希望第时咧有个孙女陪住你咧喺街上跑啊跑啊，拖住你手仔咁啊？唔系你拖住佢手仔咁样，会唔会啊？即系你好希望，系咪啊？中想唔想有呢一日啊？ 系啊，吓想啊想啊， 见到阿孙仔啊，见到阿孙仔啊，打完针见到孙仔， 系啊，系打完针就可以同孙仔去饮茶， 孙仔饮茶 咁啊， 系咪延续 早啲一齐去啊？我上次听完你哋两个做爷孙咧，我觉得好舒服，好舒服、 哦。所以你今日再下一城系嘛，斩多一两 系啦。 O K， 系 好啦、啊，就系、是、上个礼拜嘅延续系咪？系 冇错啦，系。 O K， 都希望大家咧会中意我哋嘅片段人间啦，因为其实基本上咧，我哋真系都呕心沥血嘅、嗯，即系个个礼拜嘅话，你都写咗好长嘅时间，希望咧就可以一个礼拜三日啫嘛，系咪？ 冇错， 系啦，咁啊送俾大家，咁当然即系系啦，希望你哋可以好好地咁样去欣赏下。 冇错啦，片段人间亦都结束， 系啦、 嗯，今日嘅节目时间，听日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冇错，再同大家见面。 OK， 讲声，拜拜， 拜拜， 再见， 玩开心啲。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